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四级，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有薄雾，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汉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2000米，汕头吹南风一级，能见到2900米，有薄雾。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24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792点，跌3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93点，跌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报7.845，日元128.38，瑞士法郎0.954，加元1.258，人民币6.451。英镑兑美元1.303，欧元兑美元1.084，澳元兑美元0.737，新西兰元兑美元0.67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951.22美元，卖出1951.77美元。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儿童接种了疫苗。我哋亦全力为3岁到11岁嘅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嘅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冇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嘅小朋友，尽快带佢哋去打针啦！ 我系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翻学啦，终于可以见翻啲同学仔，好开心啊！ 校园生活当然开心啦，但系要谨守原则，你又知唔知啊？ 梗知啦，一定要做好个人防御措施，经常清洁双手，注意咳嗽礼仪， 时刻都要正确佩戴口罩，避免同其他人面对面密切接触。 仲有保持健康生活习惯，注意均衡饮食，多做运动，有足够休息同睡眠。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Hello，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8，你收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今朝早6:00至到7:00喺直播室为你主持节目嘅有我 Kitty 崔洁彤啊，早晨啊，小健啊，小白咧今日休息一天，咁所以咧我就代班啊，同大家睇睇天气先。而家室外气温咧系24度，相对湿度87%啊，嚟到 Happy Friday 啦，星期五4月22号嘅日子啊，咁啊，寻晚唔知道大家系咪都非常兴奋，出咗去食个饭。今朝早咧会唔会迟咗起身呢？夜咗瞓，咁希望大家今日咧都能够精神奕奕，准时起身翻学翻工啦！ 晨光每日一格。 如果你昨晚是夜了睡的，今天起身可能要用大一点的意志力，就是好像我这样，昨晚其实不是很夜睡的，不过今天早了起身都是要用大一点的意志力的。但有些人呢，其实平时不是说夜睡的，但是睡得不好呢，第二早起身都觉得有点辛苦。咁到底点解呢？咁啊，我自己呢通常都会同人讲，我就係一个睡宝宝嚟嘅，好少会遇到失眠嘅状况。就算最惨啊，去到失恋嘅时候呢，顶笼都係两日瞓唔到啦，第三日呢都係大被冚过头㗎啦。可能通常呢我就真係冇乜特别嘢諗嘅，或者諗呢都係留返第二朝啦。但是调翻转头咧，有啲朋友仔咧，可能太多嘢咧积压咗喺个心里边，就算瞓咗落床咧，个脑筋不停都仲喺度转，谂紧听日点啊，之后点啊，件事会演变成点啊，咁谂下咧就瞓唔着，瞓得唔好，啰啰挛啦。咁所以咧，我曾经听过一句说话系咁讲嘅，佢话冇事就早啲瞓啦，一世人嘅事。一晚点谂得通噶？唔知道每一晚都能够瞓个好觉，会唔会系你嘅愿望 ？Your wish 咧？ 最难的，每位世界最靓，喜欢风浪变坏或硬。最难的，你逼迫我变最好胜，用武力我不清醒。 听过有 Jace Chan 陈海泳的 I Wish 啊，无论你昨晚几点瞓，有冇夜咗瞓都好啦。今日系星期五啊，如果你都要起身翻工嘅话咧，都要准时俾啲挣扎时间嚟到早上嘅6:14啊。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唔少人咧喺夏天嘅来临之前，都会为咗改善身形同埋外表，当然亦都为咗增强健康，所以咧就会有减肥嘅计划啦。除咗运动同埋饮食之外，原来人嘅生活习惯都会影响身形噶。早排睇到一个电视节目，有医生就介绍。原来有好多日常嘅生活习惯都会影响你嘅身形噶、哦。今朝早就同大家分享一下，睇下你中咗几多个啦。第一个致肥嘅习惯就系开灯瞓觉。好多怕黑嘅人咧，都会中意喺瞓觉嘅时候开一盏灯，求个安心嘅。不过估唔到呢、这个习惯原来会致肥嘅。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曾经有一个为期5年的研究，将44,000名女性以她们不同的睡眠习惯分组，包括了开灯、开电视、微亮灯光和全黑的群组。结果显示，前两组里面增长超过5公斤的人数比起后者多出17%啊。开灯睡觉原来会为我们的大脑产生一个有危险的错误信号，就会令到身体储存能量，搞到自己越来越肥的了。第二个习惯就是翘脚了。翘脚的时候，腹部的淋巴会受到压迫，影响循环，导致肿胀。它亦都有机会导致盆骨附近的肌肉衰退，引起便秘和肥胖等等的问题。相反，正確的坐姿就有轻微肌肉训练的作用，可以说是一种完全不需要用力的运动。第三个因素就是你的周遭环境了。原来乱糟糟的环境是会令到人有一种心情紧张的感觉，亦都会令到气氛变得低沉，因而降低效率的。所以只要将房间好好地清洁，自然就可以找回减肥的动力，不会终日睡在床上的了。除此之外，做家务的运动量其实都可以媲美跑步。经常移动身体亦都有助血液流通，提升减肥的效果。第四样东西就是用大碟来到装食物了。碟的尺寸越大，装的食物分量自然就越多了。为了避免浪费，很多人都会坚持将所有东西都吃清光的，所以就会过量摄取，越来越肥咯。我们可以试下将食物放在几个小型的碗或者碟上面，这样既可以将分量减少，视觉效果也都好好嘛。记住啦，无论你这一刻身形是肥定瘦都好，其实最重要都是忠于自己，活得健康同埋快乐。若然身形轻盈啲，令到你暴履轻松咗，自己又舒服啲、健康啲嘅话，咁都可以不妨谂下减下肥嘅。否则就唔需要刻意追求一个人哋嘅标准定义，中意肥咪肥，瘦咪瘦咯。最紧要系身体同心灵都同样健康啊嘛。 反反复复共你既远且近。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 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You kiss me so sweetly， 沿路的苦等已变重美感，曾在夜里独舞抛出多优美气氛，不曾变心 接触瞬间，你更加吸引。You kiss me so sweetly， 炽热的交织叫爱情更真。连云间刻记一种心瘾，相信贴紧揭开的封印，这样微妙浪漫提刻对分。It's you and me， yeah。 这部服饰恋爱全面驱走灰暗。雪崩都不散去退避，仰望太久，我太想逃进爱给你。想一起踏过千里 ，You kiss me so sweetly， 愿我的苦等你变从未减。曾在夜里独舞铺出多优美气氛，不曾变心。接触瞬间，你更加吸引。You kiss me so sweetly， 炽热的交织叫爱情更真。连云间刻记一种心瘾，心意贴近，揭开的封印，这样微妙浪漫提刻对分。It's you。这部服饰恋爱全面驱走灰暗。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的早上时间来到6点22分、哦、我想着星期五有什么开心的事可以说呢，我上网看到他说如果告诉你很快你就会变年轻一岁了，那你开不开心啊？逆龄当然开心啦，但是怎么做到先？我就唔系 sell 嘢嗰啲嚟嘅，即系唔会话俾你听咧，用啲咩嘅护肤品啊，做啲咩机啊？呢、這个咧就系确确实实咧出现喺呢个南韩嘅情况啊！原来喺韩国咧，当一个小朋友出世嘅时候，佢哋就会被认为系一岁噶啦。咁到咗新年咧，佢哋又会增加多一岁、啊。咁即是话意味住一个喺12月出世嘅 BB 仔，佢喺短短几个礼拜之内咧就会被觉得系两岁啦。咁但系咧呢一种嘅年龄计算方法，好可能好快咧就会被改变啊？点解啊？因为咧韩国当选总统啊尹锡悦咧就正喺度推动紧废除呢一种有咗咧几百年历史嘅计算方法。咁好地地用咗咁耐，点解突然之间咧又要废除佢咧？咁其实都有讲到嘅，唔同嘅年龄计算方法咧，都导致咗一啲持续嘅混乱啦，同埋不必要嘅社会同埋经济成本。有啲人就咁计，有啲人就用第二个计法。 不過諗翻轉頭咧，都唔係淨係喺南韓啦。我哋有時咧，即係我細個啊，聽婆婆講嘅時候咧，都話啊，過咗年咧，你又大一歲啦，有啲咩虛齡啊咁樣樣噶嘛。咁細個咧，我自己都俾佢搞到陀陀令嘅。因为我话唔系，身份证唔系咁写嘅，计一计条减数，点解你会大咗一岁噶？咁就可能系因为呢一啲嘅计法啦。嗱，不过喺咧南韩呢一个社会咧，可能嗰个影响就会比较大啲啊。嗱，因为佢哋譬如好多嘅法例啦，譬如服兵役啦等等咧，都系用年龄去到界定。咁当大家嗰个计算方法有所唔同有出入嘅时候呢，佢哋喺執行上面呢都引嚟一啲嘅麻烦同埋问题。咁好啦，有啲粉丝就会话，我嗰啲韩国 idol 啊，咪嚟緊嗰啲资料要改一改囉。係㗎，你哋鍾意嗰啲 BTS 成员呢，可能又会年轻咗一岁。如果他们之前的计法是大了两岁的话，突然之间就年轻了两岁了。不过有些人就说年龄都是一个数字。刚才都说在不同的地方可能因为年龄去到界定某一些东西的。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呢都系重要嘅。除咗头先所讲嘅某一啲法律啦服兵役之外呢，嗱，喺社会环境之中呢，大家睇韩劇就知道啦，佢哋会有尊称㗎嘛。佢会搞清楚到底对方系咪比自己大年纪，咁然后呢就会尊称对方。咁可能嗌完之后就发现，咦，原来实质佢又唔系真系咁大㗎咋噃。咁呢就可以减少一啲不必要嘅误会啦。仲有啊，喺呢、這个疫情期间呢，佢哋嘅卫生部门呢其实都有用到年纪呢去到设定啊边一批人呢先接种疫苗。咁有啲人呢就攞唔同嘅方法呢去到计。咁就麻烦啦，到底边一个先叫做系标准呢？就是因为种种嘅问题衍生咗啦，咁所以呢就有呢一个嘅諗法出嚟。不过到底到最后实唔实行到呢，就真係唔知道啦。咁众说纷纭啦，不过都有唔少嘅民众呢都支持呢一个嘅做法嘅。6:27啊，带嚟呢一首年年有今日。 我未忘在小店与你吃炸酱面，这生日太经典，凭珠意盛世放心田，自此开始发展、哦、若是情待不变，也要与你逐年共度难忘经验，如经我手的更鲜甜，愿跟海鲜血溅，每份礼物筹划过，全配合你星座。明年为求能突破，只签唱半段情歌。那日会如何度过？而你亦明谢我。怎过？今天陪你再大一岁，仍顺得似清水。如我爱你是感激，要讲到你需虚，一生陪你每大一岁，仍洞悉你心水，不忍你流半滴泪，为了。想新居，再卖力亦无惧。 日夜勤力争气，每到这个日期都想给你惊喜。如家地也要能报喜，处处得有道理， 有道理。 礼物仲未迎合你，仍赞颂我品味， 有品味。 送上我从前日记，竟使你快乐无比。接受我未成大器，仍当十全十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耶伦说，欧洲禁止入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可能对经济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耶伦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和财长马尔琴科之后说，对俄罗斯能源实施禁运，最终可能弊大于利。耶伦指出，欧盟明显要结束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但是考虑实施全面禁令时要谨慎行事，例如禁止入口石油可能无法对俄罗斯经济造成损害，还可能令欧洲能源价格上涨，推高全球油价。他说，如果可以找出方法在实施禁令的时候不会损害全球经济，将会是理想的做法。俄罗斯一间国防研究所大火，紧急情况部门说造成6人死亡，27人受伤。位于莫斯科西北大约160公里德维尔市中心的空天防御中央科学研究所大楼，当地星期四早上发生火警。社交媒体片段显示，浓烟和火焰从四层高的建筑物冒出，大火到下午受到控制。塔斯社引述紧急情况部门说，二楼首先起火，并迅速蔓延至整座大楼，火场面积2500平方米，建筑物楼顶倒塌，有一些人从窗口跳落来受伤，另一些人吸入浓烟不适。军事检察官办公室对火警展开调查，初步调查显示可能是电线故障所致。英国国会通过调查首相约翰逊在派对门事件中有没有向国会讲大话。当伦敦警方完成本身的调查，而政府内部针对这宗丑闻公布完整报告之后，国会一个委员会随即会展开调查。警方早前证实向首相府人员发出多张违反限聚令的罚款通知，其中约翰逊因为前年六月出席办公室为他举办的生日聚会被罚款。约翰逊曾经在国会下议院回应质询的时候多次否认违反防疫规例，议员质疑他误导国会。在印度访问的约翰逊表明不会辞职，并打算在下届大选角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留在家里，不可以外出。 要监察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遵守相关指引，直至完成检疫。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早晨咧，时间嚟到早上嘅6:35啊，今日系4月22日星期五啊，咁啊同大家睇睇一啲咧特别嘅通告先吓，咁啊个通告突然之间飞走咗，唔紧要啦，咁等我打咗电话俾钟哥先啦。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通告飞走咗，钟哥。 唔系啊 ，Kitty 早晨啊。 早晨啊。 通告就系叫你打俾我啊。 诶，唔系啊，我头先明明仲有噶，即系。 啊。 系啊，唔紧要啦，转头讲翻。 你有冇播到夜夜痴缠嗰只歌啊？ 我冇，我边够胆啊？ 应该冇嘢嘅， 我写咗叫做咩呢啲行得正，企得正。 冇事冇事，呢几日又冇行雷落雨，冇事。 冇事冇事，系点啊，钟哥？ 我想问你咧，其实你平时啊，即系如果有啲遇到不明白嘅嘢咧，咁大部分人啊就会揾谷歌大神噶嘛，一定系即刻 check 下咁样啊。点解你会信咧？ 点解信？因为完全冇头绪咯，冇头绪。咁人哋讲咩就咁啊，唔系完全会信晒嘅，咁都会经过自己一啲批判性思考嘅。咁啊谂下，咦，好似又有啲道理，或者觉得咁样嘅方法有可能得，咁就会去试咯。咁当然有啲可能你上网查到觉得好无稽嘅，咁你就未必会理佢啦个答案。 嗱，咁以前嘅岁月咧，我哋好简单噶嘛。嗱 ，A 就系你真系要去相关嘅一啲部门。去找一些相关的文献、去拿个答案啦。B, 问人咯。即譬如阿强话阿珍话或者阿妈话咁样。咁找一啲咁样好简单直接嘅方法嚟找。而家呢就係、是、有啲咩就去上网找咁样。咁我有一个亲身经历，咁话说呢就要做一啲少少嘅资料搜集啦。咁就有一个即係未经证实嘅调查。咁里边呢譬如你打点样悭电？ 系 冷气机点样悭电？咁你上网咧，咁我一定一查咁样嘅信息带咗出嚟噶嘛？即系你如何悭电？咁你已经有一扎咁样嘅 message 啊，有唔同嘅人 post 过咁样啦。万千咁多个相同嘅题目，咁你又信边一个咧？咁跟住咧，我 check 即系睇咗好多啦。咁有啲咧好得意嘅，包括咗由最常用嘅就系、我朋友话 B 就系话我亲身试过C 就是说边间大学做过一个研究。好啦，呢几样呢佢如果佢咁样写你信边个啊， 我梗係信大学先啦。 好啦。 诉诸权威嘛，细个就教㗎啦。通常答题目呢如果话唔知道引用边一个讲嘅说话呢可能会高分啲都未定 㗎。係嘅係嘅，诉诸权威。嗱咁你话朋友话边个朋友先系咪？ 呢个最唔可信，因为如果你头先讲嘅三个咧，我第一会相信咩耶鲁大学啊咁嗰啲做过研究啦。咁跟住第二咧就系、是、自己啦，因为嗱，如果佢话真系自己亲身试过咧，我都相信。咁除非佢真系作嘅啫，咁啊冇办法啦。咁如果佢真系亲身试过得咧，我觉得个成功机会都高嘅。而听说朋友嗰只咧，咁我就会排到最后咯，系啊。 咁但係如果佢話有多好多 message 噶嘛，咁就話一個咧就話耶魯大學，一個話劍橋大學，咁你信耶魯大學定信劍橋大學啊？ 咁係咪真係好相反先？佢哋個結果 係啦，嚇！而家呢度咧就係因為好多人去 post 出嚟嘅時候咧。你唔知佢系咪真系引用某一间大学嘅研究？嗱，通常如果佢呢啲咁样写话引用大学嘅研究咧，好少系写明边年边月边日嘅。咁如果冇写边年边月边日，我点样去 check 系咪真系呢间大学做嘅先个研究？咁喂，你即系口同鼻拗嘅啫。你话你睇过，咁你有冇一个即系引经据典？你都要，你唔可以净系攞人哋个名，但系你要攞埋究竟成个资料。在哪度嚟先得噶嘛？咁所以呢度又系有好多盲点。咁但系咧，即系正话你讲咗啦，我哋会相信某一啲叫做数珠权威啊嘛。我唔大学做噶、哦，跟住咧，你嘅疑虑就喺呢度写上一个句号啦。咁其实个句号唔应该喺呢度完噶嘛，因为佢写咗一个权威出嚟，你就信咗。咁其实嗰个系咪事实咧？又未必系噶、哦。咁所以人好容易，即系我觉得咧，而家越嚟越容易呃啊。即系你上网睇，我是但写几句嘢，只要写得似层层，咁就 O K 嘅。以前咧就好简单啦。我有朋友话你就信啦。跟住咧，譬如话啲报章杂志成日用呢一句噶嘛，有人目击，有人目击边个 边个先？ 边个先？几时目击咧？唔知。跟住咧，话朋友个朋友，你成日又系啦，啲报章杂志成日写噶嘛。根据佢嘅闺蜜讲。 系 边个系佢嘅闺蜜咧？几时可又唔知？ 呢啲即系当八卦咁听，但系又真系而家咧，我谂好多人都好似钟哥咁样咧，明白到呢个道理啦。即系可能所谓嗰啲引经据典啊，或者嚟自乜嘢研究咧，其实佢都可能你首先嗰个做嗰个研究啱唔啱你去到应用，已经系第一样嘢啦。第二就系佢嗰个即系 sample size 系几大，即系佢做嗰个研究啊，嗰个目标群组有几多个咧？可能佢只系做咗五个人。咁又未必应用到你度啦。咁第三就係其实可能係过咗期嘅，即係个世代已经唔同咗啦。咁所以同埋呢有啲呢直头係作出嚟嘅，即係係啦，譬如钟哥諗到啲嘢，咁跟住就数珠权威啦，跟住就写咗篇文咁样啦。咁所以而家啲人呢都好醒咁样呢，知道啊有好多资料呢可能係一啲农场嚟嘅，即係资料农场嚟嘅，或者係一啲网上嘅嘢呢未必完全可信嘅，佢哋都会揾多少少唔同嘅资料来源咯。而譬如有啲系真系揾到片嘅话咧，我就觉得可能会再有嗰个说服力多啲。即系譬如我之前想揾一啲去油，即系嗰啲油漆嗰啲渍嘅方法咁啦。咁我上网咧，其实睇咗好多有唔同嘅文章咧，教你用唔同嘅方法啦，咩洗甲水啊，嗰啲橄榄油啊，咁样样啦。咁但系后来咧，直至到我揾到一条片，真系有个人拍咗片嚟到示范俾你睇嗰样嘢，嗱，我真系捽得走噶咁样，咁你就觉得哦，咁啊 OK 吓，即系等于佢真系做咗实验俾你睇咁样咯。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特别想讲就喺而家呢个特别嘅疫情期间啊，咁所以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咧，如果你有啲嘢唔知，有啲嘢唔明，咁你上网问咧唔系唔好，但系你真系要揾翻。官方指定嘅網頁，你先至好信。如果唔係咧，你太多呢啲咁樣嘅嘢咧，阿強講完你又信啦，真講完你又信咧，咁其實最應該要信嘅，你唔去睇，咁就大件事嘅。 揾翻啲啱嘅渠道啦，係咪 ？Yes 啦。 好啊，唔該鐘哥，咁我哋轉頭再傾啦，拜 拜。 拜。 晨光百科。6:43啊！今日晨光百科咧介绍一间 cafe 俾大家。嗱，不过咧而家暂时大家就去唔到住噶啦，因为呢间 cafe 咧就系喺东京嘅。嗱，不过你都唔好以为下次去旅行咧，去到东京都可以去呢间 cafe。佢要即系俾我介绍啊，梗系有佢嘅特点噶啦。边系有女仆咁简单，边系文青 cafe 咁普通咧？哦，呢间 cafe 犀利喎， 佢專係俾人去趕 deadline 嘅。你冇聽錯啊！即係如果你有啲手頭上嘅工作係好趕好趕要到完成嘅話咧，你就可以去呢間 cafe 啦。因为所有入去呢间 cafe 嘅人咧，都系做紧一啲好急赶嘅事情嘅。嗱，呢一间 cafe 咧就系位于东京嘅。咁原本咧，其实真系一间有饮食牌嘅摄影工作室嚟嘅。咁不过老板咧就想活用埋呢个工作室冇客人预约嘅时间，咁所以咧一开头咧再将佢咧变成一间剪片咖啡店。反正都有啲器材啊、电脑喺度啦，咁唔好嘥啊嘛。点不知咧，反应又真系几好、啊，然后咧就有人提议佢，不如改一改啦，变成赶稿咖啡店啦。咁可以用嘅人咪多啲咯。嗱，就算我唔系需要剪片嘅，但系我都有啲即系手头上嘅工作要赶 deadline 噶嘛，咁咪过去咯。咁久而久之咧，呢一间 cafe 咧就真系聚集咗咧唔少呢啲赶 deadline 嘅客人、哦。啊，呢间咖啡店咧就好似一个精神时光屋咁啦，个个一入到去咧，好似咧有几日时间咁样，做翻几日之前咧懒惰冇做啊，而家要好急赶完成啊，临急抱佛脚嘅嘢啊。嗱，讲真啊，你入到去个个都系埋头苦干紧嘅时候啊。你又点会俾自己松懈呢？系咪？嗱，好得意嘅呢间 cafe 咧，喺入去之前咧，大家都要写低佢哋今日嘅目标，即系譬如话我要完成呢一份 project 啦，或者写好呢一份 proposal 咁样啦。咁之后定时定候咧，个店员就会问候下你，关心下你嘅进度，你份建议书写到边啊？嗱，就唔系咧，净系自修室咁样俾你坐喺度嘅，真系有人埋去关心下你嘅。喺咁样嘅气氛底下咧，大家都发现做嘢嘅气氛真系好集中噃。咁啊，咖啡店老板咧就喺开张嘅第一日就话啦，为咗保持呢一间咖啡店啊入面呢一个紧张嘅气氛咧，就讲到明唔系赶 deadline 嘅唔准入场。而佢话咧，当见到啲客人走嘅时候，全部都系完成晒目标咁嘅样咧，佢觉得好安慰啊！因为个个咧，即系嗰啲客人咧，由入嚟咧，好似好紧张啊，好垂头丧气咧，到走嗰一刻咧，全部都系完成晒自己手头上嘅嘢，如释重负咁，即刻觉得啲客人全部都精神爽利，自己好似做咗件好事咁样、啊。唔知道呢个概念搬嚟香港又 work 唔 work 呢？ 这个假日，我会有什么的打算？挑选一本足以去令我笑的小说，给我做主，不需恋爱，亦会温暖，毫无动机去找好去处，享受自然，闻说下我。冲一杯美美的幸福，深深难以偷一偷快乐的幻想，吃掉甜甜血恋，世事凭什么干扰？看每份顾虑也被我不笑，小说本咖啡， 我份通告出翻嚟啦，唔好意思啊，迟咗少少。 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悠然自得幸福中照见隔壁蜜糖 Robin and Candy 的小雪伴咖啡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 KOL 系列入边啊，邀请到咧就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梁之浩 Sunny Sir。早晨 ，Sunny Sir。 早晨啊，小白，小白，早晨、 啊。系咁啊，上次就讲过一啲有关于行山急救嘅情况啦。咁啊，的而且确咧，行山喺呢个时期咧，春啊夏季嚟，而家都呢啲感觉都系夏天、夏天嘅感觉咧，就行山就比较上特别咧，多咩咧？多蚊啊！咁啊，多蚊咧就难搞嘅。咁我哋睇政府啲宣传片咧，其实都叫我哋阔边帽啊、长袖衫啊，或者系长裤啊，呢啲都有讲到。咁但系有阵时真系唔同嘅行山旅程，哦，我哋需要嘅装备都可能会有所改变嘅。咁啊，例如行山都有分好多种啦，有啲系露营嘅，有啲你可能咧就会行一日山嘅。咁有啲就可能喂我行两三个钟头嘅啫，同埋咧都要睇你自己嗰个地方。有啲朋友中意行峡谷嘅，有啲中意行森林嘅，有啲中意行溪边嘅，即系譬如直头行间嘅，亦都有嘅。其实啲乜嘢嘅旅程，我哋要决定嗰、那个裤啊或者衫啊各方面嗰个嘅方面咧，我哋有啲乜嘢特别嘅技巧咧？我今日先讲裤啊，我行唔同嘅地方或者行唔同嘅钟数。所需要着嗰个裤咧，其实系咪都有唔同嘅咧？个物料要求又系有啲乜嘢分别嘅咧？ 严格嚟讲咧，系完全可以一条裤走天涯嘅。 哦， 即系呢个系个人嘅习惯与喜好。 系系系。 咁但系喂，佢认真去细分咧，其实系可以拣嘅。譬如我去到营地，我想舒适啲嘅，就可以换条波裤啦。 啊。 咁但系我纯粹一日行山咧，我哋都建议大家着长裤嘅。 系。 点解呢？一嚟抗蚊啦，二嚟就系、未必要入树林嘅，可能啲小路咧，咁佢侧边啲草开始，譬如秋冬会干啦，会枯啦，都几刮脚嘅。咁嗰个其实都一个即系好嘅保护。咁刮咗脚有乜问题咧？其实又唔系咩大伤害，只不过出咗汗之后咧，有啲乸脚啊， 冇咁靓咯，同埋只 整伤咗， 系 小白你真系冇得输啊，真系。唔怪之咁多女 fans 啦， 系有啦， 咁细心嘅真系，系、哎、 花咗。 咁我通常就着长裤嘅自己，因为我 着长裤咧，有阵时都有一个问题，就系、如果我行下嘅时候，你知道香港有阵时天气又好难估啊。天文台话好天，咁我行下嘅时候会落雨咁、样。 系 喺嗰个时候咧，你着短裤啊，一嚟快干，二嚟只脚咧湿咗水嘅部分咧。你即系可能攞毛巾仔抹一抹咧，其实就干。你着长裤反而噏一日嘅喎，身上 系唔会噏一日噶 吓，噏两日， 即系好似你节目都系十零分钟嘅啫，唔会噏一日出嚟。因为我自己中意落雨都着长裤，原因就系我啲裤快干嘅。咁仲系咧，将个裤筒咧就吸住个鞋筒上边。咁就佢哋啲水就会用即系毛细管引水状态咧，就喺个鞋面度流走嘅。咁、就好过直接就渗落去。嗰、那个物嗰度，咁咪会即系咁样，即系你直接俾落雨渗落去咧，咁对物就会索咗水啦。其实就对鞋都湿晒噶嘛。咁所以我就通常用裤筒包埋嗰个嘅鞋筒上边。咁另外长裤有好处咧，就而家啲长裤有啲叫做快干嘅物料，即系牌子唔好讲吓。咁、快干嘅物料，我试过系快干到系湿到淋晒，上架巴士落车三十分钟干头。干头咁唯一唔干嘅地方咧就系嗰条底啦，即系自己着嗰条。 系、 咁，所以我后期咧连即系连里边嗰条咧都专拣一啲就再快干啲。 哦，咁啊冇得输啦，咁你人生都好快干咁样。 系我个荷包都好快干， 因为嗰啲裤咧真系嗰啲裤系咪其实贵啲，搞到你荷包都会干咗嘅咧？ 我都系拗赚咗。 哦，咁你有得啱啊！但系譬如一般听众咧，如果想买嗰啲裤，个价钱都会比一般即系湿咗水难干嗰啲棉质裤咁，系咪真系会贵少少嘅咧？个价钱 系贵啲嘅。咁嗱，当然快干料呢只即系布料咧，有平有贵嘅。 咁平嗰啲咧都會快乾，但係就可能著得耐咧就會臭嘅。 嗯， 啊咁而貴啲嘅咧，咁佢聲稱就個抗磨度會高啲嘅。咁、有啲牌子都真係幾百蚊一條嘅。咁我就一條，我個襪啊著得咁密嘅話咧，我日都著咧，都可以著到兩年到先爛一條。 哦，就冇乜臭味咁樣嘅。 男人臭就有，即係會有嘅，但就唔會有種譬如。晒即系洗完之后都唔干嗰种霉吸味咧，咁嗰啲就会冇嘅。 系啊， 咁但系话比较 cheap 少少嗰啲就即系有呢个问题。咁当然有啲话唔紧要啦，我纯粹行山都臭噶，咁都 OK 嘅、嗯。其实嗱，封建游人，我都唔系好赞成大家咩啊，我一定要买贵嘢啦，咪贵嘢一定好咧咁。 系 咁品牌只系觉得有啲即系质量上嘅保证，咁会襟啲嘅，系真嘅。咁、但系我初玩嘅或者我真系即系唔系成日行嘅。間中行下嘅，咁一條快乾嘅長褲我都 OK 嘅。順帶一提，而家坊間咧有啲中間有拉鏈可以一分為二嘅長褲變短褲嘅。 嗯， 咁我個人咧就偏向就唔中意嗰啲款式， 因為個拉鏈係咪就已經會入水？ 係啊，我唔係入水，即係反正條褲濕水都唔防水噶。最主要咧就係嗰個大髀圈咧點都會細啲嘅。 哦、 即系咁，同埋拉，如果佢拉鏈後邊可能有塊嘢布遮住啦，咁一嚟就會重咗，二嚟咧就。如果你買一塊布遮唔到啲拉鏈都會刮腳， 嗯， 咁我就會建議就用翻一條過， 嗯， 同埋即係呢個真係親身經歷啦。以前早年一出嘅時候好興噶嘛， 嗯， 咁我就買咗有兩條， 嗯， 咁其中啲褲腳就鬥嚟鬥去就變咗唔見咗褲腳， 嗯， 即係拆咗又懶得裝翻啊，咁所以變咗就著短褲咯。短褲就嫌佢嗰啲拉鏈要刮腳，咁最尾都係一條長褲帶一條嗰啲跑步嘅短波褲去營地度換咧，咁、就真係好好啊。咁、我哋露营嘅时候咧，都会带一条短波裤，就万一你条长裤湿到淋晒而干唔到嘅，咁你都仲有一条短波裤出翻市区嘛？ 嗯，明白。咁其实即系着咩裤咧，都系最紧要就系自己舒服啦。咁我自己都有喺大帽山一带行山嘅时候咧，咁啊见到有唔少嘅好汉，其实佢哋都系着住西裤去行山嘅，同埋嗰啲即系好古旧式嗰啲拖鞋样嘅凉鞋咁样，咁你所以你话、其实行山咧系即系睇你自己舒服，同埋睇你自己习惯，最紧要咧安全系第一。咁同埋我亦都有见过咧，即系唔少人佢哋好犀利啊，佢哋好似行山好似去旺角咁样，佢哋着牛仔裤嘅，咁其实又系咪唔理想？ 牛仔裤绝对唔理想， 系咯， 原因牛仔裤湿咗布，湿水之后咧块布好重 啊。 咁佢話係抗磨，但係包括磨埋你嘅肌肉，包括磨你嘅肌膚。咁我就覺得唔需要咁重嘅。咁我明白嘅，有啲人就我即興我去咁一次半次冇問題。但你發覺有問題嘅話，應該轉一啲比較輕身，就算我唔再買行山褲，一啲普通跑步啦、或者做運動嘅長褲都可以。短褲得唔得咧？嗱，講多次，短褲係可以接受。如果我行水塘，好寬闊嘅。根本上唔会有树夹出嚟嘅，咁短裤都未常火。不过咧防蚊方面咧就真系会差少少。咁长裤长衫咧就抗蚊就自然会好好好多嘅。咁而家坊间有啲物料咧，头先讲咧物料本身已经可以做到抗蚊嘅。 哦， 但留意翻啦，佢都有声称，即系讲明俾你听，洗咗几次之后咧，那个抗蚊程度咧就会相对下降嘅。 系 都好公平嘅，咁你洗洗下件衫就会差啲，所以就蚊怕水啦，蚊香啦，甚至乎一啲蚊香，即系传统嘅蚊香，一啲架咧喺啲家品店得卖，好细个圆形嘅架，放啲蚊香落去垫住就吊喺个身上面，即系用传统方式都可以。 我有见过呢啲嘅叫装备咧，佢都系防蚊嘅，防蚊甚至乎咧就话好高科技啊，好似一个嗰啲call机咁样，就吊喺个身上边。咁然後吊喺身上面，佢咧就當然要用翻佢哋自己品牌嗰個嘅蚊香啦。跟住聲稱係用味道同埋用聲音，咁你一路行咧就好似唔知你個直徑三米定五米，又聲稱啲蚊又會俾你趕走啊。咁其實呢類型咁嘅裝置坊間都好多啦。咁實際用起上嚟嘅時候，個效果係理唔理想咧？ 我哋好多同事都不斷試呢啲嘢嘅，包括我哋啦，即係我自己啦。咁最近我喺消委会又揾到啲旧嘅文章，佢讲过用声音去驱蚊咧，系唔系几科学嘅？ 系啊系啊，我细个咪系咯，我细个僆仔嘅时候，三四岁成日孭住个好似超音波咁嘅声嘅， 系啦系啦， 我都系咬到成身都系蚊啊，系啊，我都觉得 嗰啲系唔得嘅，因为佢话扮蜻蜓嘅，即系拍翼嗰个频率啦吓，吓啲蚊啦，其实系冇乜。 即係冇乜用啦。咁所以最簡單咧，就係用翻啲有抗蚊成分嘅物料，即係香片蚊片啦、蚊香啦咁。咁又而家有啲機咧，就好似即係我哋叫做一支鉛筆咁嘅長度，但係就厚少少嘅咁樣，就放一啲蚊片落去，佢用電發熱，令即係暖住嗰個蚊片，佢散發啲味道，佢驅蚊嘅。咁嗰啲都仲可以嘅。咁咧即係你而家上網揾咧，其實好多相關資料嘅。蚊帶啦、蚊貼啦，其實到最尾最尾都係即係可能燒蚊香或者燒蚊片嗰個功效就最理想嘅。 哦，咁大家就歡迎遊人啦、行山啦嚇，睇下著咩裝束嘅咩褲，又或者抗蚊嗰度咧，咪蚊多好多啊！咁啊，睇下有啲咩方法最好啦。咁啊唔單止淨係身體上，我自己都會覺得咧，要防蚊嘅話，一係就長袖，一係就用味道，即係香味嗰方面咧。去到驅走佢可能會比較上穩陣啲啦，係啦， 香茅都得嘅， 香茅 都可以， 係啊係啊，嗰啲咩， 係啊， 係啦係啦，咁啊今日傾住咁多先，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星期又再傾過啦， 好好好， 好唔該曬，新年曬，好，拜拜。 深表憤慨，將會全力確保特首選舉順利舉行。身兼李家超競選辦主席團成員的行會召集人陳志思表示，有時這一類社交平台都不是自願，認為反制行動並沒有好處。天气方面，本港天气预测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度云带正覆盖该区，本港今朝有薄雾，华南岛能见度曾经降至2000米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好心情经理人今集嘉宾超级名模周文琪， 我啊跣亲咯，跌咗喺度咯，但系又冇办法，你喺嗰刻咧，你就要执生甩鞋。我试过最严重就系跣低咯，一嚟到眼靓咁样啦，就乒乓咁样，淤到爆啦，跟住冇办法，你都要起翻身行，起身再跣过。我系周文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在新型冠状病毒病疫情下，如果考生在 DSE 期间不幸染上新型冠状病毒病，或者需要进行检疫，将不获准到一般市场应考。如果考生认为身体状况适合应考，可以选择到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应考。 我们建议选择到竹篙湾应考的考生，可以预先执拾行李，带备足够应付隔离或者检疫期间需要的物品。行李上并且要系上名牌，写上姓名、考生编号、电话号码等等资料。 考生需要自备文具、计算机、收音机以及电池、耳筒等应试所需物品，仲需要带备温习的书本和笔记、衣物、手表、眼镜、电子设备以及充电线、数据卡或者是 WiFi 等等用品。 而在应考时，考生需要带备准考证正本、身份证正本、考试所需文具以及物品去到考室，但是不可以携带书本、笔记以及手机等通讯仪器。详情可以参阅考评局网站以及文凭试网志。 希望大家保持身心健康，以平常心面对 DSE。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同抗疫，齐扎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神国在间。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时间7:08，早晨啊 ，Toby。 早晨啊 ，Kitty。 系啊，喂，同我哋讲下呢个交通情况先。 好啊，先讲下交通先。咁有个封路嘅地方嘅，喺红磡道，因为有水管急收，红磡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佛光街天桥嘅慢线需要封闭。就系红磡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佛光街天桥嘅慢线需要封闭。咁另外，九龙湾嘅启兴道有道路工程，启兴道近住嘉里九龙湾危险品货仓啊，部分路段都是要封闭的。隧道方面，暂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开始车多少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果栏嘅。今朝交通大致上是咁咯。 我知道今朝有些朋友要考试啦。除了同他哋打气之外，我想大家都会预早少少出门口噶啦。 系啦 ，Kitty， 今日啱啦。我细佬咧都今日考 DSE， 祝福所有考 DSE 的朋友，也祝福你弟弟。 好啊，多謝，我都希望大家發揮得好，而且不要那麼緊張，帶齊所有東西，早一點出門口，就會好一點。不過今年都是回自己學校考，就感覺上會熟悉一點的環境，而且起碼知道怎樣去，會好一點。 是啊，那好很多，因為我記得那時候我直頭，因為你考不同科要去不同學校的時候，你要早一輪去到視察一下，即是那條路線是怎樣，就算你搭的士啊，你都要知道大概即系个车程系几耐噶嘛， 同埋你都要知道嗰间学校个样系咪咁啊，或者系边个位置入去啊咁嗰啲，你都要知道晒啊。 成日误会咗，有时啊嗰间咪喺嗰度咯，其实唔系喺嗰度噶。 有时有啲括住个地方名嗰啲，同冇括有两间咁样噶。 系啊，系好似噶嘛，有啲学校名。咁啊，今次如果系翻自己学校就好啲啦。咁不过都要预松少少，所有嘢都即系你知道肠胃嘅嘢你又控制唔到啦，交通嘅嘢你又控制。咁仲要做检测呢，係咪 係啦，又要提早各位起身呢，撩一撩鼻先啦，咁睇一睇嗰个情况啦。咁同埋呢都要带多啲文具啊，但带定唔好突然间有啲咩，有啲你知有时候啲意外㗎啦，好难讲㗎嘛，係咪 我哋呢啲过来人都好担心，係咪都好紧张 啊。係啊，我都突然间好有嗰个感觉，当年考试嘅感觉。係啊。Kitty， 我哋今日呢同你讲一样嘢啊，就係呢你有冇搭过巴士啦，就係去石澳嗰度先。 有，但是都一段时间啦，因为我记得去石澳即是都是青春的时候啦，一班人 去。你都青春啫。 去沙滩不是依依去到中年呢不晒得的。啲班会走晒出来。 哦。 是啊，即是以前就有啦，就搭都几遥远啦去石澳。 是 啊。 是那个石澳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Kitty， 即是你在巴士总站落车那个位呢，就是有间屋仔在那里的。那间屋仔是两层高啦，那上面写着 Shack OTerminus 咁樣嘅喎，即係講到明係石澳總站啦。咁呢一棟樓咧，原來呢個建築物啦，就係1955年已經落成咗噶啦。其實佢係二級歷史建築嚟嘅呢棟嘢。係啊，呢棟嘢。咁但係咧，經歷咗超過60年左右啦，呢棟嘢就日久失修啊。咁咧，甚至佢哋個 terminus 中間個 E 字咧，仲甩咗唔見咗添。咁樣。咁所以咧，最近咧，即係舊年開始咧，就係新巴同城巴 咧，就係開始翻新翻呢個呢間屋咁樣啦。咁今年咧就開，終於完成咗個工程啦。咁咧就係、是、終於油翻油啊，去令佢啲佢本身又鋼筋咧又外露啦，又甩油咁樣啦。咁佢就去維修翻，咁亦都配翻嗰個衣字落去。咁、 哦、 但係咧其實都唔容易配啊、那個衣字， 因為係舊時嘅衣字啦。 係啦，咁佢就好彩 ，shack o 嘅 shack 咧就係、是、有個衣字喺度。咁佢就可以參考翻嗰個衣字。 哦 咁样咧就抄翻落去啦，整到一模一样咁啊，摆翻喺嗰度咁样。 而家系整好晒啦，直头 系啦，而家就整好晒嘅。呢间屋就已经系油翻油啦，亦都系即系开翻好靓咁样嘅。咁呢间屋咧有啲咩特别咧？同埋其实咧，佢呢个建筑物咧就有啲 L 字型嘅通风窿喺个外墙嗰度嘅。咁咧就係可以透風啦。咁、另外咧，亦都同埋佢呢個裝修嘅時候咧，發現咗一樣好特別嘅嘢啊。就係咧，佢發現原來下面下層咧有個樓梯嘅本身，個樓梯嗰度咧竟然收埋咗一個舊嘅巴士牌啊，好有歷史價值嘅嗰、那個牌。 係去邊㗎？知唔知道？ 係寫住筲箕灣。 哦，去筲箕灣嘅。 係啦，其實都係佢嗰架車嚟嘅，九、號咁樣咧，寫住九號筲箕灣，咁啊有埋車費喺度啦。個牌都幾靚嘅。咁、然後咧，亦都發現隔離咧就有啲嘅水泵喺度。原来以前咧呢间屋系用水井啲水嘅，即系隔篱有个井咁样，咁所以佢呢间屋咧就有个泵连住嗰个井咁样啦。 唔知道呢间屋前身系做乜嘢嘅，即系有人住啊，定系嗰啲巴士司机嘅休憩亭嚟嘅咧？ 系啦，嗱呢个咧其实佢以前咧就系、是、都系有啲巴士公司嘅会用嘅、 哦， 即系会用嘅。咁但系而家咧当然啦，佢而家翻新咗啦，个用途都一样，就主要咧都系俾员工休息嘅，下层嗰度咧就是、休息室啦，同埋站长室啦咁样。但系上层咧就唔开放啦，而家，因为咧佢唔知道究竟即系唔知嗰个能力可以承受到几多少人啊！ 一间又塌咗就唔系几好啦， 系啊，就唔系几好啦。咁但系呢间屋咧，即系除咗话做休息室之外咧，其实未来个方向咧都有得可以探讨一下嘅。即系譬如咧新巴同埋城巴而家都喺度谂紧啊，如果唔做休息室嘅话咧，将来系可以保育一下呢间屋嘅，因为始终系建二级嘅历史建筑啦。可能日后咧就会变咗系一个游客中心啦，俾啲资讯啦，或者咧就系甚至变咗啲嘅打卡景点啊。可能是啲 cafe 咁摆度咁样，咁到时大家又可以多个景点咯。 好啊， 系啊，咁但系呢、這个。啱啱開始嘅階段啫，未構思好嘅。 係咁希望大家就算去參觀啊、去睇啊、影相咧，都唔好破壞啦，好好愛惜啦。咁等我下次真係依依去石澳嘅時候，就去即係睇下呢間屋仔。 係啦， 平時會見到嘅，不過你話好留意又唔係，因為真係好似好殘舊咁啊。 係啊， 睇下翻新咗又點樣啦。 係啦，你平時落車就咁落就走咗噶嘛。 係趕住游水啊， 趕住宵夜食都得係 嘛。係啊，唔該曬 Toby。 好，唔該 Kitty。 好咁天氣方面。就要问一下喺出面嘅阿 O 啦，早晨阿 O。 喂，早晨 Kitty，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 喺出面嘅天气系咪都好 happy 咧？ 开始 happy 嘅，应该咁样去形容啦，因为咧越嚟越光啦个天，咁太阳应该都会出嚟噶啦，咁我拨开云雾啊，见青天。意思系乜嘢咧？依家都系密云少少嘅，不过。好似琴日咁啦，就中午嘅時間咧，應該都會出猛太陽㗎啦，咁大家都可以享受一下陽光啦。咁你話朝頭早咧，一早一晚就比較涼少少嘅，係大風少少嘅，咁所以咧就著翻件風褸就無往而不利啦。同緊邊個講咧？同緊啲考生講啊。頭先咧都聽到 Kitty 同埋 Toby 咧都講咗好多啊，關於考試啦，咁今日都應該要有公開試啦，咁我就預祝啲聽眾朋友啦，或者考生們啦，醒醒目目啊， 係一定會啊， 最緊要啦，精精神神係啦，唔好瞌眼瞓咁樣，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盡力啦，考好個試啦。詳細天氣交俾 Kitty 講啦。 好啊，唔該曬阿 O 啊，咁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係大致多雲嘅，有一兩陣驟雨，早晚有薄霧啊，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嘅。咁最高氣温咧大概去到29度，吹輕微至到和緩嘅東至到東南風。咁展望咧未來幾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室外氣温咧而家係24度，相对湿度88%啊，咁所以如果稳阵起见，怕阴间咧会有啲骤雨洒落嚟嘅话咧，带把轻便嘅遮出街咧都系好噶。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大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电话侧边啊，喺我哋晨光大学拨通咗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早晨，各位，早晨，各位。 今日我又有啲疑难咧，关于香港嘅传统风俗文化或者地名啊，想即系请教一下佳哥。 哦，交流下啦。 系啊，交流一下啦，大家。鲤鱼门呢个位咧、哦，哇，多古仔啦。第一，我真係好想知道鲤鱼门啊呢个名点嚟嘅咧？咁啊，一定系同啲以前香港渔港啦，咁啊同渔港有关噶啦。咁但系佢系由几时开始已经用呢个名，定系即系其实比较新嘅咧？我又唔知咁样咧。 嗯，嗱，第一件事，你如果话鲤鱼门系渔港咧，呢个系误会嘅。 系咩？有冇搞错啊？鲤鱼门个名都咁似渔港，佢竟然唔系？ 其实鲤鱼门咧，主要原因就系因为佢我哋香港嘅东面出口啊。 吓。 咁咧就我哋咪有个成语嘅鱼跃龙门嘅， 系啊， 系啊，鲤鱼门就系咁样嚟嘅啫， 唔系啊嘛， 系啊，系风水师，系风水师咧噏出嚟嘅， 哎呀， 系啦、啊，嗱、啊，咁啊，因为嗰度系我哋嗰、那个我哋嘅水啊，即系我哋嘅水系由珠江由西向东流噶嘛， 系， 咁呢啲系风水师咧，佢哋研究地理即系、就是、风水嘅时候咧，佢哋好着重嘅。咁咧，佢哋咧就认为嗰个位系一个即系好似鱼跃龙门一个口，一个水口。 系 咁啊，所以美其名为鲤鱼门。 哦， 咁其实嗰个门咧，香港好多地方都叫咩门咩门噶嘛，即系佢入水口位啦，譬如吸水门啦、 啊，系 塘、啊、门啦、啊，呢咪系咯， 系 冇错啦。咁啊，此其一啦。咁啊，亦都有因为咧，嗰度咧望过去咧，就好似咧。鲤鱼啊，嘴啊，嗰啲咪叫鲤鱼门啊？ 个嘴嘟下嘟下咁样。 系啦，呼形喝象嘅嘢咁样，好似个鲤鱼嘴咁样，所以咪叫鲤鱼门咯。跟住鱼跃龙门咯，就咁样啫，系啦。 哦， 系啦。嗱，第二咧又解释翻佢话，头先你话渔港嘅问题啦。嗱，鲤鱼门俾人一个渔港嘅印象，系因为可能系因为佢好如果有避风塘啦，又有好多海鲜档啦， 系咯， 好似同渔民拉上关系啦， 系啊。 啊，其实嗰度咧。从来都唔系渔港嚟嘅， 系咩？ 系啊，冇渔船啊。 但系而家嗰度都非常之渔港嘅感觉喎，其实嘉哥吓、啊，香港都即系开埠咗咁耐咯。 嗱，嗰度其实以前系咩咧？第一，今日食海鲜啊、街市咧、啊，大嗰地方咧，嗰度以前咧系冇乜人住嘅。真正有人住喺边度咧？就系佢隔篱而家起咗啲工厂区啊，有等好高嘅私人大厦啊。嗱、 啊。 嗰度先至係有人住，嗰度住咩咧？嗰度有漁村，叫做三家村。三家村就客家村啦。係啦，咁早期咧就喺嗰度有人住，咁慢慢就伸展到去咧，鲤鱼门而家海鮮檔一大嘅地方，但係嗰度咧都唔係嗰班呢班客家人咧都唔係捉魚嘅。 嚇、 啊，係做咩咧？ 農夫 揼石 啊！揼石啊！哦， 係啦。因为咧，鲤鱼门今日我哋望都望到噶，魔鬼山山脚下边咧，其实有好多冧山泥嘅现象嘅、 啊， 一牙一忽噶嘛，嗰啲唔系天然嘅冧山泥噶，嗰啲系石矿场嚟嘅。 哦，就系、是、以前俾人开采得多，所以佢就松咗。 系啦、啊，开采咗之后，咁啊，其实嗰啲石矿场嘅遗迹，咁啊，长期咁样啦，丢空咗咯，咁啊，开始有氧化咯，外边有咩生满咗草嘅，咁啊，感觉佢就唔系咁石矿场，就好似一啲冧山泥咁样，以前系矿场。因为你原来咧呢个矿场咧系好出名嘅，好出名噶。有啲专家考证过咧，佢啲石唔单止系我哋本地用啊，直情运翻嚟广州用嘅。 哇，咁真 系浮噶！ 如果阿佳哥你 赚外汇， 系会赚外汇。你讲开咧，即系以前会攞香港嘅石头去到运去其他地方就赚外汇啦，广州咁样啦。我又記得咧，以前睇過啲文章啊，唔知真定假，要揾阿佳哥考究一下咧。因為我有睇過就啲文章就係講話以前嘅中環啊，以前嘅中環就唔係好似而家咁啦，但係都非常之繁華嘅。咁啊，故事咧喺以前嘅時候啦，咁啊會有一個叫做維多利亞城嘅稱號咧，就俾呢一帶嘅，俾中環嗰帶。咁我有聽過咧，就話以前咧即係唔少都仲係非常之歐洲式建築嘅嗰啲嘅叫樓宇啊，就係、是、咧用。我哋香港自己本身嘅石头咧，就凿咗出嚟，就运过去港岛嗰边，我嚟起嗰啲嘅。 绝对系啦，绝对系啦。 系真噶呢、這个？ 真，佢就地取材啦，我冇理由咁远运啲石过嚟噶嘛。 哦。 因为香港其实咧，那个花岗岩嗰个蕴藏量好丰富嘅。 吓、 啊。咁咧，所以以前嘅香港咧，即系早期啊， 係好多石礦場㗎，好多石礦場啊，譬如咁咧，但係中環嗰啲石礦咧就唔係由你澳門嚟嘅，其實係香港島都有好多石礦，譬如話邊度咯，筲箕灣 係。 阿公岩就是好劲嘅石矿场嚟噶啦。 哦，咁筲箕湾就系因为关唔关个筲箕事啊？就系咁筛下筛下筛咗啲岩石出嚟，跟住去运嘢，咁所以叫筲箕湾噶。 筲箕湾原因咧就头先你所讲啦，筲箕湾其实就系一个香港好早期嘅渔村， 系 好大好大嘅渔村。 我筲箕湾真系渔村啊。 系啦，咁佢个湾咧好似个筲箕咁样， 系。 但系咧，除咗个海湾之外咧，后边嗰啲石山咧，后嚟亦都成为客家人打石嘅地方。 嗯， 好出名嘅曾大屋、曾冠曼， 系 佢嘅发迹。就是在筲箕灣，那個礦場就是在筲箕灣，那個石頭打出來就做到了薄扶林水塘， 是 是啦，所以很多以前的譬如說剛才講的維多利亞城啊，很多的歐陸式的那些我們叫做奔舊，就是那些屋啦，那些屋啦，其實那些那麼大舊碼石其實都是由的本地生產的，香港生產的。 咁啊犀利啦！咁如果譬如我哋今日个主题就讲呢个鲤鱼门啦，咁鲤鱼门都话即系叫揼石仔，咁啊啲石仔揼下揼下咁啊起咗啲咩咧？做咗啲咩咧？修桥补路啊！ 除咗本地用之外咧，咁咧佢就运去翻去大陆啦。 吓，赞外汇嘛。 咁咧就讲起鲤鱼门咧，就不能不提佢附近咧，隔篱咧系有几条客家村。 系。 都是以立石为名的，咁咧佢哋当地人咧叫做四个山啊，呢四个山咧，鲤鱼门、牛头角、西草湾，即系如果我读个西啦，正读就读个善字啦吓，咁啊包读就读翻西草啦，同埋读咩咧？就系呢一个叫做茶果岭。 茶果岭，我都系嗰一带，新界东诶，唔系对唔住，系九龙东呢一带。 啱啦，而家系观塘嘅位置咯。 系咯，系咯。 观塘位置，咁呢四个地方全部都系出产呢个石材嘅。 哦。 系啦。咁咧，茶果岭有间天后庙，间天后庙全部系麻石嘅，就系就地取材噶啦，就地取材噶啦，系啦，就咁样咯。咁啊，所以以前嘅鲤鱼门啊、茶果岭啊、西草湾啊、牛头角呢地方咧，基本上都系石矿场，所以咧同渔村系冇乜关系嘅嗰边。 哦，咁啊，嗰个发展其实又点啊？佢既然唔系渔村啊，点解后屘？整下整下又真係好似搞到而家我都俾佢 mix 濕咗，搞亂咗，以為佢係漁村漁港咁樣。 咁樣嘅，因為咧呢啲石礦咧揾慢慢可能揾唔到食啦，揾唔到食啦，咁啊都要開採盡嘅一日噶嘛，咁樣質量少咗啦，咁啊要轉型噶啦嘛，咁譬如你原本嘅開始嘅轉型就慢慢就出現咗，就係咩咧？就係一個魚類嘅批發嘅市場。 哦，即系好似九龙长沙环嗰啲咁样， 系啦，慢慢就变咗一啲海鲜嘅批发，咁啊慢慢就再转型就变成咗而家我哋所见到嘅一种所谓海鲜档林立嘅地方，而呢种海鲜档林立嘅地方或者海鲜酒家，唔系历史唔好耐噶咋，上世纪六十年代嗰先出现噶咋，所以呢个系错觉嚟噶，如果话佢系一个渔港系， 我中咗呢个错觉啦，咁以前你话佢哋嗰啲叫开采啦。咁开采嘅时候咧，其实佢哋有冇话即系除咗花岗岩之外，钻石有冇刮啦刮啦刮咗出嚟啊？ 冇，主要都系呢个花岗岩啫，因为我哋香港花岗岩质量好靓嘅， 系 好好嘅咁样嘅。不过咧就鲤鱼门就开采花岗岩啦，隔篱嘅茶果岭就开采另一种岩嘅。 哦，系啊， 但系嗰啲佢哋叫做咩啊？嗰啲做嗰啲陶嗰啲泥啊， 系陶瓷嗰啲啊。 系啊，咁啊另一種泥嘅咁樣咯，所以而家咧就咁啊，而家政府慢慢就將嗰個茶果嶺削下削下，咪削低曬嘅，起埋屋添啦咁樣，其實嗰個係礦場嚟噶，中間 睇。哦，即係而家啲人已經慢慢哇諗住我住嗰度啦，原來以前又係礦場嚟嘅。 係啊，佢哋出產嗰啲應該係陶土啊，即係做陶器嗰陶嗰啲瓷泥啊， 係陶瓷 嗰類咯，係啦， 係。咁如果你即係講開開採啦，我都想問埋阿佳哥。马鞍山咧，又系一个开采圣地嚟嘅，有咩分别咧？佢同呢个鲤鱼门一带 嗱，马鞍山咧，你知啦，以前咧香港咧有其中入去二十世纪嗰阵时候啊，咁啊又有一种有一个热潮咧，就系咧喺香港就开矿啊， 吓， 咁啊好多外国系外国投资嚟嘅， 系 外国投资嚟嘅， 系 即系去到二三十年代已经开始有嘅，咁啊又好多地方都探平探啲污啊。 系 钨矿啦，城门水塘嗰边有钨矿啦，即系花山上面有钨矿啦。咁马鞍山度咧，就好早期咧就已经有人揾到系铁啊， 鐵啊， 鐵礦鐵係啦，冇錯 ，iron 鐵係。咁咧就係咧就初期咧就少量嘅啫，猛、啊、後嚟咧就有日本公司咧就應該日本公司啦，咁就大量投資 係。 大量開採，咁就個時間上面就啱啱就係四五十年代嗰段時間啦，咁、就有好多嘅大陸嘅難民走落香港咧，提供咗好多廉價勞工啊，咁咧於是乎咧嗰度咧就開始就大量咁樣開採鐵礦，咁啊維持都唔係好多年嘅，得個十零年咧就都玩曬㗎啦， 哦掘曬啦，而家即係基本上係， 係啊玩曬㗎啦，咁啊但係咁啊加上啊，因為個成本越嚟越貴啊嘛。 啊 咁啊，所以慢慢就取冇咗咯，冇咗個鐵礦啦，咁樣咯。 哦， 咁啊，而家就得翻啲窿喺度啦。 係咁啊，而家都見到即係當然啦，就係、是、政府又話會唔會有岩洞啊，去到將啲譬如水利嘅設施放入去啊。咁呢個我都覺得咧係犀利嘅，即係證明我哋嗰啲山啊岩啊，其實嗰個堅固嘅程度咧係非常之了不起啊。所以以前咧可以起咁多嘅建築物啊。 系啦，系啦，善用岩洞都系一个解决香港唔够地嘅好嘅方法嚟嘅。 啱啊，啱啊。喂，今日倾住咁多先，讲下讲下咧，又讲咗太多啦。咁我哋下次又揾阿佳哥倾下偈啦。 好好， 唔该晒佳哥，好，拜拜。 系，拜拜。 唔该晒佳哥啊，佳哥讲嘢咧真系好好听啊，好动听嘅啲古仔啊嘛，下个礼拜再听啦。以下咧就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啊，沙田水泉澳村清泉楼嘅居民咧，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嘅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28，室外气温而家23度，相对湿度88%啊。今日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9度嘅，吹微风。今日是4月22日，星期五，农历3月22日，适宜祭祀、祈福、开光、解除、伐木、入宅、移骰、安床、拆卸、修造、动土。 今日算是好翻啲， 日日都会有啲唔同嘅。今日忌嫁娶、纳财、安葬、出行、开市、立券、作灶、栽种， 都有咁多样唔啱做， 轻松啲啦。今日都系世界地球日， 我会下定决心保护地球嘅环境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综合文凭试今日开考，因应疫情，考评局截至星期三，一共有6个分别正在检疫同埋确诊考生入住竹篙湾，预备应考英国语文科考试。大约有60个监考员已经接受相关培训，稍后会视乎需要培训更多监考员。另外，考评局提醒，如果考生在应考当日才发现确诊或者属于密切接触者，应该在朝早6:00至6:30联络考评局和抗疫的士热线前往竹篙湾应考。本港最新失业率升至5%，较对上一次上升0.5%，超过180,000人失业。就业不足率亦都急升0.8%，升至最新的3.1%，差不多所有主要经济行业的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都上升。政府说，劳工市场在第五波疫情下严重受压，相信短期内仍然会继续，但近期本地疫情缓和，加上新一轮消费券发放，消费相关行业的业务应该会逐步改善。俄罗斯说已经控制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之后，继续封锁乌军最后据点的亚速钢铁厂。乌克兰呼吁开放人道走廊，俾被困钢铁厂的平民和伤兵撤离。三个载住79人的巴士经过俄军控制区之后，抵达扎波罗热的难民中心，他们大部分是女性。马里乌波尔市长博伊琴科说，市内90%地方受损或者被摧毁。当地有10万个平民被困， 俄罗斯总统普京一个人就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他又说，大型乱葬岗的卫星图片显示，俄军埋葬尸体，企图隐瞒死亡人数。英国国会通过调查首相约翰逊在派对门事件中有没有向国会讲大话。当伦敦警方完成本身的调查，而政府内部针对这宗丑闻公布完整报告之后，国会一个委员会随即会展开调查。警方早前证实向首相府人员发出多张违反限聚令的罚款通知，其中约翰逊因为前年六月出席办公室为他举办的生日聚会被罚款。约翰逊曾经在国会下议院回应质询的时候多次否认违反防疫规例，议员质疑他误导国会。在印度访问的约翰逊表明不会辞职，并打算在下届大选角逐。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交通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红桥对开。后少少近住兆康港铁站嗰段咧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路近住福亨村，咁喺红磡道就有水管急收。红磡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佛光街天桥嘅慢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日月比黑白，系咪惊吓度低啲，但系意境又高啲咧？ 今次俾填词人梁柏坚嘅 guideline 咧，就系要讲人性丑陋嘅一面，成件事要爽嘅。对方话一路袋住黑白无常呢四个字同 idea， 不过 Kenny 就话怕大家一见到呢四只字咧，就会谂起啲鬼怪嘢，所以最后改成日月无常呢个歌名。作曲 Kenny 孙，填词梁柏坚，编曲 Kenny 孙 Daniel， 监制 Kenny 孙 Duke。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Candy 孙《日月无常》。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阿乐阿达阿尼快伸手臂，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 指定诊所呢今次呢就是我们扩大关爱预约专线呢，包埋呢这些幼稚园和小学的确诊的病人。小朋友呢很多时呢他们可能呢就都会有一些病症，那他就可以呢透过预约指定诊所呢里面那个呢关爱预约热线 book 返个期，那我们个医生可以帮他诊治，并且呢就可以有一些舒缓性的药物给到他。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成日听人哋讲有口罩机，究竟点样形成咧？ 咁焗住咗就会长期咧就会俾自己分泌物啦、讲嘢嘅口水啦，又或者系自己食完嘢嗰啲嘅食物嘅残渣咧，呢啲咁嘅残留物咧，一方面会刺激咗我哋嗰个皮肤啦，另外一方面咧可能发酵，令到一啲唔好嘅细菌咧或者系啲病菌咧喺个皮肤上面滋生。 要知道点样对你嘅皮肤好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同大家睇睇咧 F1 方面嘅最新情况先啦吓，咁啊一级方程式啊意大利站啦，咁喺呢个伊莫拉站咧今日展开呢个练习赛啦，各个车队咧将会再掀起呢个激战啊，力争咧九连霸嘅平治车队啦，今季因为咧啊战车咧速度不足，即系唔够快啊吓，唔够快比较难搞少少啦，咁啊车队嘅排名咧落后啊第一嘅法拉利车队39分啦，领队咧和夫啊直言咧现时咧争冠军嘅机会咧跌到去得20%啊，咁即系麻麻地啦，咁啊今年咧爆出就系啊红牛车队啦，今季前三咧都有好多时候都有呢个引擎嘅问题嘅，睇嚟咧今年啊吓，即系呢几队车队咧继续系有竞争能力嘅，不过咧叫做啊麦斯韦斯塔本咧卫冕冠军车手咧就会出现危机啦，咁啊系咪克底咸美顿啦，定还是有其他嘅车手可以角逐下呢个 F1 嘅冠军咧，咁啊拭目以待啦。F1 啊，今年都仲有好多个赛站嘅，咁啊我其实今年如果冇疫情咧，我个 就去咗睇啦，系嘛？ 系我有个 checklist 嘅，今年有五样嘢想做啦，即系读一个书啦，跟住读紧噶啦，依家读紧噶。 好彩你冇赖疫情，我正想讲冇啊，你可以 Zoom 读噶噃。 系啊，七月考试添，跟住咧另外就系呢一个叫做睇 F1 啊咁样。咁、哦、又搞唔掂，因为 F1 原先有几个赛站都 OK 嘅，咁、你可以譬如喺即系俄罗斯嗰个赛站又取消咗啦，咁但系内地都有一个噶嘛，我印象中上海有赛站嘅，咁好似文雪都取消咗啦，咁但系 in between 就新加坡啊，近近地都有一个可以睇下噶嘛，咁又搞唔掂啦，咁啊同区域入边澳洲都可以去睇噶嘛，又已经开始咗，咁好多嘢都即系来不及啦，睇下下年有冇机会啦，不过咧。有啲嘢咧就有今年咧冇下年噶，講緊咧就係啊 NBA 方面啊嚇，正所謂咧要啊反級啦，同埋復仇咧要趁早啊，苦等三年啦，咁啊呢個Joel Embiid咧咁啊可以啊復仇啊。絕殺啊！呢個速龍隊咁，因為點解咧？其實咧，喺三年前咧，嗰個球季咧，咁啊，76人啦，帶領球隊嘅 Joel Embiid 咧，咁啊，就輸咗俾當時咧效力速龍隊嘅李安納啦，俾李安納就絕殺。咁啊，事隔三年啦，安碧咧就再次啊打呢個多倫多速龍隊啦，咁啊嚟到 Game Three 嘅賽事啦，射入咧絕殺嘅三分球啊，領軍咧加時咧險勝啦，104-101啊，首圈。场数咧扩大领先到3-0啦，咁啊赢多一场咧就成功晋级啦吓 ，NBA 咧已经进入咧呢个白热化嘅阶段啦，咁不过咧听日咧朝头早啊，大概8点咧仲有场免费播题嘅，咁啊呢个咧。字母哥啦吓，咁啊公鹿队咧对另一个公，边个公咧？公牛队啊吓，公牛队咧我今年几喜欢噶，咁啊有两位嘅球员都打得好好，一个咧就系Seth Lavine啦，另一位咧就系 Devotion 啦，咁样咁啊有一队咧就提早毕咗业噶啦，就系讲紧咧呢个洛杉矶湖人啊，咁啊佢哋已经提早放暑假啦，咁啊 NBA 方面咧其实去到 payoff 咧一票难求噶，其实都几贵啲飞， 你睇过啦，之前特登飞去， 我睇仲要系睇 regular season。 season 咋，未睇到 pay off。 我想问你，嗰次系咪特登去睇一个球星，跟住但系嗰个球星系咪冇落场啊？ 系啊，系啊，佢 冇落场。我记住咗呢件事。 但系我一定要讲一样嘢，呢个系永志难忘噶。因为如果咧，我嗰一次唔去睇咧，就见唔到呢个球星嘅最后一面。咁讲紧就系高比拜仁啦，因为依家已经离开咗呢个世界啦。咁、可能当时咧就谂住睇佢 last dance 嘅，即系好浪漫啦、即系咩叫 last dance 啊？即系最后一舞咯，即系喺美国嘅说法就系、佢应该都系最后一两次落场啦。咁点不知佢冇拣到我去睇嗰场波落场咁。 但你见到佢真人啊嘛？ 见到，系咯系咯，系见到。大家到完場嘅時候都大呼 Kobe 嘅、即係諗住佢都揮下手，咁佢冇啦，因為嗰場波已經輸咗，自己輸咗。因為我有另一個朋友同你都識嘅，咁 common fan 嚟嘅，好似真係去咗睇最後一場高比拜仁嘅一個比賽咯，即係攞咗好多分，我印象之中六十幾分嘅、即係地標戰啦，喺 Staples Center， 依家都改咗名啦，叫做虛擬貨幣中心啦，咁、即係成個體育館， 成件事已經唔同咗。 成個體育館叫咗虛擬貨幣中心，但都係打籃球嘅，只不過嗰個虛幣嘅公司買咗 嗰 個地方。 買咗地方，哦， 係啊係啊，叫咁樣。 咁可以仲打多幾耐咧？唔知 我都唔知啊，會唔會第時 喺邊度打波噶？虛擬貨幣中心 係啦，咁樣啊，咁啊，所以呢個都幾有趣嘅。咁啊，等Kitty 要貼下波先，要貼就貼乜嘢 咧？你即係當我燈啫， 唔好咁講。嗱，兩隊。你都熟悉嘅曼联对阿仙奴、喂，礼拜六嘅大战啊，咁啊报章都系咁形容啦，叫仙魔大战，仙就系阿仙奴嘅仙，魔就系红魔鬼啦，咁啊， 佢哋两个即系死对头嚟噶啦噃， 系啊，不过最紧要就系今时今日咧，因为英超咧就争前四啊，第五咧就系阿仙奴57分，咁啊，曼联咧就第六54分咁样，如果呢一场咧。曼聯贏咗咧，又係57分咧、就變咗咧同熱刺啦、阿仙奴啦，都同分嘅。咁大家咧就要不斷爭前四，因為前四先可以踢歐洲賽啊嘛。咁當然你話喂，今年咧嘅英超咧係得曼城同利物浦兩個人爭緊嘅啫，因為佢係領放咗嘅，你可以睇到個分數咧。 就算入到前四都搞唔掂係咪？ 係啊，佢個分數咧係一個係77分咧，一個76分啦，下邊嗰啲咧。是爭一月的那些分數、所以呢前面有前面打後面有後面打那么、阿仙奴亦都醒目仔来的那么周中的時候呢叫做反勝返啦、不是反勝的即是叫做作客贏了車路士啦 ,4-2 这样、这个都幾估不到的一個賽果 因為其實他都積弱了很久了 不是積弱了幾場的積弱了很久在榜尾的啦在下半版才 見 到他。 所以我看到原來都 OK 喎、印象中因為我之前就看得多多啲嘅呢排冇， 千祈唔好讲 OK， 我以为你讲话红魔鬼 OK， 唔会啦，我不嬲都捧阿仙奴噶嘛， 咁就登啦，唔系登系 D O N E 个登啫， 搞掂， 搞掂，俾个 tick 佢咁样，究竟会唔会咁咧？咁啊，但系咧讲紧曼联方面咧，其实嗰位领队咧就真系登啦，已经毕业啦。点解咧？因为曼联啊交不出赛绩来啦，咁啊上一场就比利记大炒4-0啦，咁所以都真系争少少嘅，所以咧换人啦，原先咧教紧波嘅难力。刻咧就俾人換走啦，咁啊，簽咗一個新嘅教頭就係阿即士啊，荷蘭嘅教頭啊，嗱我呢個譯版咧就譯鄧克啦，咁啊，我睇咗咧三個唔同嘅媒體咧。本地啊，新聞媒體咧都有唔同嘅譯法，咁所以咧，我再講一次，阿即士荷蘭嘅教頭啦，咁呢個教頭都勁嘅，因為佢仲用年輕球員啦，同埋咧，即係2019年嘅時候咧，幫阿即士咧殺入咗咧歐聯嘅四強嘅，咁啊荷蘭嘅足球從來都係可以培育好多唔同嘅青訓產品啦，好多新秀啦，不過你話打到入去咧，歐聯嗰啲粒粒皆星咧就未必打得到，所以佢都算係交得到成績嚟啦，咁啊睇下咧，即係曼聯咧會唔會迎嚟一個好嘅兆頭啦？因為點解咧？其實曼聯咧已經喺官方網站宣布咗啦，咁請咗佢啦，請都請得幾耐喎？任期咧由夏季開始咧，去到2025年嘅6月啊，咁啊報道咧都收幾多錢下價咁樣，咁啊現年咧52歲嘅教頭咧係荷蘭咧最大地產商嘅太子爺嚟啊，你唔好以為佢。佢其實咧錢方面都應該 唔係首要啦，可能係嘛？ 哎呀，好似我哋做娛樂圈咁樣，即係有陣時咧話啊，有個新人出道，係啊係啊，佢阿爸做地產嘅，邊個邊個地方嘅首富嚟嘅咁樣，咁樣咁即係正所謂有錢有品位，係咪先？咁啊，可能學養都多啲啦，唔知係咪咁啦？不過咧，佢就冇繼承父業去闖自己嘅足球道路，咁啊，球員年代咧就踢中堅嘅，掛靴之後咧就任職教練啦。2017年咧開始就執教亞積士啦，去到今時今日啦，執教210场咧，勝率都幾高喎，210场咧，155场都係贏波嘅喎， 咁就真係好多喎。 係啊，只係咧喺執教嘅生涯200几场，只係輸過29场嘅喎，勝率咧係73.8% 啊，係啊，咁啊荷甲啦，同埋咧呢個荷蘭杯咧都兩次奪冠嘅，咁啊頭先都講過啦，成功打入歐聯4强啦，係咪好似好勁啊？ 勁啊， 冇用㗎，但係 成功證明自己 冇用㗎， 點解？ 因为呢荷兰的足球联赛呢亚即士真的玩晒的、 哦。 所以其实他的胜率可以达到90%添我心信。但去到英超究竟是不是这样呢，咁调兵遣将的能力是不是强呢，咁一众曼联的 fans 呢都心里有数的。咁拭目以待啦，礼拜六的这一场大战曼联对阿仙奴。Held a gun to get the Taco Bell when someone heard a rebel yell. I think it was an infidel. Had a Latin robber plant with thunder of a slicker fan and used to buy Ulysses Grant to record at the record plant. Islamabad is on the not a fan at the riot squad. And if you want to be a mod, you'll have to meet me at the quad. You got the best of my logo. I'll take the rest for your show. Oh, you got the best of my yo-go. I'll take the rest of your no-no. Parliament's a tom a dog. That's what up with all the talk about the life and death of every penny and I love the 70s was such a win, singing the Led Zeppelin. Lizzie looking mighty thin, the Thompson's had another twin. My daughter won the lottery, the numbers never thought of me. Ramones had a lobotomy, so swimming like Mona Lisa, Judah Priest, the sweet Fabrice, the mother Luger's name Teresa, bubblegum, my kumbazooka, dirty dandy, Nanda Luka, smoke banana in your hookah, now I know the band is Ruka, Curry Mac and Caddyshack, but dusty as the pick of Bracken, if you ask me for the time, I'll tell you that the future's back, you got the best of my logo, I'll take the rest of your showboat, you got the best of my logo, I'll take the rest of your logo, Steve Miller and Aranda, Randy Joker, dancing in the in the Oscar man, a festival that heaven can speak a chico with the man, the silence of a certain land. MC5 kicked off the gem, a poncho full of contraband. Mary Queen was on the scene, the every kid teen magazine, the Motorhead and Nick the Queen. 12分，室外气温而家24度，相对湿度86%。听日有 Red Hot Chili Peppers 嘅 Poster Child。早晨，钟哥，早晨啊，哦，今朝早咧讲下呢一个咧好贴身嘅问题。嗱，我自己咧就真系唔系好跟得贴嗰啲电话嘅时尚嘅，因为好怕咧每次转啲嘢过去嘅时候咧，就算有人帮你整咧，你硬系个心就凝住有啲嘢咧系过唔到落去，或者中间唔知点解会甩咗咁样嘅。 揾得好啊！ 点解咧？ 佢会逼你转噶嘛，即系用一种嘲笑嘅方法。诶、哎，你仲用呢、這个？ 唔系啊嘛， 唔系嘛， 出去堂 有佢喺度 咧，你、啊、 你就会爆，即、就、系、是、刺激到你爆发小宇宙，将所有嘢转晒， 出去做嘢啲人。即系唔系睇手机、啊、就睇手表噶啦， 佢嘅套路就系咁样。咁、啊、我上次就俾佢嘅压力，即系朋辈压力咧，影响咗就转咗一次啦。咁、不过我想问下你哋有冇试过喺转电话或者转电脑嘅时候遗失咗一啲资料咧？ 有啦， 真系有资料， 系啊系 啊, 啊。我有啲好珍贵嘅相咧，转嗰阵时去云端嘅时候咧，转转下咧断咗桥啊，跟住搞唔到咯。 哦、 即系 WhatsApp 入边咧有啲珍贵嘅回忆噶嘛，即系你同某一啲人啦，即系有啲人可能已经移咗慢或者离开咗呢个世界，你有阵时都想 keep 翻噶嘛。即系你人大咗就越嚟越多人会 pass away 啊，呢、个少少伤感都要讲。咁你有阵时碌手机叫换手机嘅时候，你都会 check 下自己。WhatsApp 啊，2016年啦，2015年嘅时候，哦，原来咧啊，同过呢个人相处，哦，原来赫然之间佢已经咩咯咁样，咁所以嗰啲回忆，我觉得系珍贵嘅，即系 WhatsApp 几多嘢睇嘅，所以 有啲对话，即系之前可能大家互相 send 嘅一啲照片啊，咁样样啦。 特别系如果系告上法庭咧，嗰啲系好紧要嘅嘢嚟， 证据， 呈堂证供啦，直情嗰啲系。 嗱，通常咧自己去做呢个步骤咧，都会惊嘅，即系你直头可能都未必敢离开部电话，即系就算佢可能要用你几个钟咧，你都系喺屋企即系睇住啊，望下睇下中间有冇啲咩事咧，即刻就尝试。要抢救啦！咁啊，话说咧，网上面咧就有讨论区有个事主咧，发生咗一件都好悲惨嘅事啊！咁佢都知道咧，即系呢一个步骤咧就系事关重要，咁所以咧佢就去翻个生果嘅铺头，揾嗰啲天才咧去到帮佢做呢一个嘅步骤啦。咁我自己其实都系咁样嘅，因为我唔识嘅时候，咁梗系 揾专家啦，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惨嘅事情就发生啦！ 天才都有犯错嘅时候， 系啊，佢咧 吓真系啊！ 本身咧佢有两部电话嘅，咁就打算咧将旧机里面嗰个云端大概咧有成18,000张相咧，就转去佢嗰部新机嗰度啦。其实我谂我都有成10,000张相噶啦，即系你用咁多年， 咁你唔使摆晒落部电话度噶嘛？ 唔系佢咪就系喺个云端嗰度咯，系啊。咁佢想咧将呢一啲相咧转去新机嗰度，系啦。 唔係即係又要喺雲端度擺翻落張，擺翻落個電話度啊嘛。 咁可能而家佢買大咗嗰啲記憶體咧， 就算係啫，萬幾張相，你要揾翻出嚟都好難啊。 係啊， 係。 如果反而買細啲，依家啲激素，因為有雲端啊嘛，你唔需要咁大嗰個，即係又去到256G。 係啊，個硬件本身唔需要啊嘛。 係 啊，咁啊唔知道啦，即係人人個需要都唔同，或者佢即係中意擺咗啲嘢喺度，即係一攞起手有得睇咁樣啦。咁好啦，佢就話自己就唔係太識呢啲IT 嘢嘅，就去揾佢哋嘅专业人士帮手啦。咁好啦，咁啊约好时间咧，就去到嗰度咧，就处理呢个搬相嘅问题咯。咁佢咧就话同个staff 咧好清楚咁解释佢嘅情况。咁而嗰位专员咧亦都好气定神闲咁样咧，攞咗佢部机嚟揿啦。咁而佢揿完之后咧，佢话我见到啲相立刻开始减少。我好驚，咁我咧就問佢到底發生咩事？咁但係 佢話冇嘢嘅， 係啊，佢話 基本程序 係啦，佢話嗱升翻啲相上去要時間嘅，你翻到屋企插電開 WiFi， 咁啊有翻啲相噶啦。 因為通常喺呢啲電信嘅網絡嘅鋪頭啦，又或者係電話賣電話嘅嗰啲從業員咧， 係 個個講嘅都係咁樣， 係 好氣定神閒，充滿信心。 佢見你 panic 啊嘛，咁佢梗係 永遠都係咁嘅，每一個都係嘅。 系， 你转电话个网络又好啦，转电话都好啊，都系咁样。 好似咧，我阿叔识好多嘢啦，定啲咧， 系啦。 喂，点不知就真系第二日咧，全部相完全消失。咁呢个事主就好惊啦，咁啊揾好多嗰个唔同嘅部门去到帮手啦，想修复啦。咁但系咧，即系分店经理又叫佢去揾修复公司帮手，但系修复公司咧又就嗰个价钱咧就要佢俾，佢都算啦。 要几多钱咧？你估个修复起码要三四千蚊？ 唔知啊，但系佢最想就系修复到啦。咁中间咧兜兜转转就处理咗好耐咧，都未处理到。咁啊，揾唔到咧，相关嘅人员去处理啊。咁就算修复公司即系佢去揾佢咧，佢都话喂，如果系即系嗰个员工揿咗嗰个掣咧，其实我哋都未必修复得到咁。咁但系佢嗰万八张相咧，佢话佢真系纠缠咗成个月，即系来来回回去唔同嘅部门去到即系求救啦。 呢、 這个 仲辛苦， 系啦，都得唔到回应，因为冇一个直接嘅回应俾你。然后咧个经理又放假咯，咁、跟住本身处理开嗰个人咧又唔见咗，好到最后啦，佢竟然揾到 team cook， 佢咧就电邮俾呢一间公司嘅行政总裁， 即系真系啊 team cook 啊。 系啊，佢电邮去揾佢咯。咁、Team Cook 嘅办公室嘅人员咧就话会调查呢一件事嘅。咁啊，咁佢可能就觉得揾到一线嘅希望啦，希望佢可以帮到手啦。咁但系最后无奈咧，系连嗰一边都话咧，暂时都未帮佢揾得到啲相嘅。咁、所以后来咧就希望即系游说佢，我送一部电话俾你作为一个赔偿啦。 一部 系啊， 唔系啊，俾部电话我做咩啫？我要嗰啲嘢。 系啊，咁但系原来。搞嚟搞去都真系有可能搞唔到，咁啲网民就话、其实我想知道你点样可以揾到添曲嘅咁样啦，咁、但系即系呢件事都阴公嘅，我觉得 派股份啦、应该 系啊， 电话十股苹果啦，至少 十股系送佢49%啊，即系可以即系争啲可以 持股49%， 咁又唔得，我即刻抌咗我手嗰啲苹果，如果49%俾 咗 一个平民，我即刻抌咗佢，即刻抌啊， 系啊，咁啊，希望如果之后能够找回就最好啦。 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有薄雾，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丽景快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仲有车龙啦，排到去奇德专新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丽景快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桃园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龙尾排到去骏景园。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健康点止高钙低脂咁简单，睇埋营养标签嘅糖含量，减糖其实冇难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围丰城苑、荣盛阁、荃湾梨木树村、枫树楼、黄大仙上村、荣善楼、大埔广福村、广义楼、将军澳唐明苑、唐辉阁、屯门龙门居十二座、沙田丰和村、和顺楼、西贡福民路42-56号、西贡大厦 A 座、钻石山凤丽苑凤禧阁、牛头角上村常兴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外交二十问。 翻到嚟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有关中国外交嘅问题。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嘅区域合作组织系咩组织呢？三个选择 ：A. 欧洲联盟 ，B. 上海合作组织，定系 C. 非洲联盟呢？ 三个答案入边咧，我净系听过欧洲联盟啦，同埋非洲联盟。你有冇听过上海合作组织啊？ 咁你今次真係孤陋寡闻啊。 莫非呢个上海合作组织係一个非常之厉害嘅组织？ 梗係啦，你唔好听个名字以为上海合作组织只係有关上海至得啊。 我听个名仲以为只係一啲城市同城市之间嘅组织啊嘛。 上海合作组织其实係一个由九个唔同国家联合组成嘅组织，当中就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等人口大国。成员国总面积大约有欧亚大陆的五分之三，人口夹夹埋埋有成34亿，占世界总人口40%有多噶。 哇，咁犀利！咁正确答案一定是 B， 上海合作组织。 冇错啦，上海合作组织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区域合作组织。虽然以上海为名，但其实是国家等级的区域组织。亦是中国境内成立的第二个政府国际组织。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二台话你知。 又一个月，是时候啦。 咩系时候啊？哦，我知啦。我哋身为系统管理员，应该采取唔同措施嚟防御垃圾软件攻击。其中一样好重要嘅就系要定期备份啦。 定期备份啊，当然要啦。仲应该将唔同程度重要性嘅数据加以归类。重要数据更加要经常备份添。 而定期备份嘅重要资料就要以独立嘅媒体同离线方式去储存，例如用硬碟。当然呢啲备份都要好好保管啦。 除了备份，系统上都可以采取额外的保安措施的，例如启用多重认证和登录通知。同时对一般用户应该用最少权限原则，即是只是给用户执行工作所需要的最低存取或者权限级别，有需要的时候才再作分配和提升权限。 还要从标准账户删除本地管理员权限，将管理员账户和标准账户分开，那就可以减少攻击面，并防止垃圾软件在整个机构内传播。那你现在是不是要进行备份啊？ 其实呢，我刚才是想提自己又一个月了，是时候交电话费啫。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涉。 二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来那清晨，发出资讯进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0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晨啊 ，Kitty 钟哥，星期五愉快，大家好。 系咁啊，同 Dicky 讲下呢个啦。咁啊，报章就写啦，恒指咧就三日咧累跌咗咧835点，咁啊 ，ATMXJ 咧咁啊都领跌，咁啊内文咧就睇埋咧，无独有偶见到 Dicky 个名，咁啊即系就认为咧呢个恒指咧就跌至25,000点嘅水平，正补回上升裂口，而再向下嘅空间不大啦。预计本周将会喺20,300点至到20,700点水平整固。咁啊，我想问下 Dicky 啦，个睇法系咪维持呢一个睇法咧？吓， 都维持嘅，因为其实今个礼拜都系收翻今日嘅啫嘛。 系啊， 即系咁啊，跌多300点，咁啊，可能就即系希望吓。 定一定先啦。但外圍跌嘅，咁但係點解我會話個港股即係都係跌，但係就即係温和啲咧？因為其實應該咁講，我哋都跌突咗、跌定咗先嘅啦。咁啊，講翻外圍，不過你話即係有冇啲即係乜嘢嘅變化咧？咁有嘅，其實呢個變化仲有唔好嘅。嗱，當然啦，大家都會留意到就係話，當外圍做好啊、升啊，呢排我哋又唔係好跟啊，都係繼續落。咁啊，一級一級咁試低位，咁啊一個裂口就開始慢慢補緊啦。即係講緊即係之前一個好大嘅上升裂口。先講下少少外圍嘅嘢先，因為都值得要同大家即係跟進一下。美股尋日咧係跌啦，咁但係跌嘅原因咧亦都係嗰樣喎。就是話咧，關於呢一個貨幣政策啦，聯儲局嘅主席啊巴威爾咧，今次就已經係打開口牌嗰只啦，就係話嗱，嚟緊五月咧，我哋咧都一句講曬啦，即係加半釐咁嘅機會咧都非常之大啦，咁啊甚囂塵上啦。咁當然啦，加埋佢嘅加持嘅呢個加半釐嘅預期咧，真係我都其實好少見到啊，因為期貨市場已經顯示緊咧。嚟緊五月份聯儲局議息會議，其實講緊即係五月四號啦，係加息半厘嘅機會高達 97.6% 嘅。咁但係呢個唔係個重點啊，呢個係個頭盤嚟嘅啫。個主菜喺再下個月嘅會議，即係六月嘅十五號。而家咧市場已經普遍預期緊咧，就係、是、當時咧嚇，即係話當時即係我哋講話六月嘅呢個議息會議咧嚟緊啊，但係即係未來嘅第二次咧。加息75个点子，即系讲紧六月份喺加完半厘之后，再加多3/4厘嘅机会咧，系高达70%嘅。咁即系话，唉，即系加息嘅预期再升温啊！咁其实而家大家面对紧嘅情况就系话，美国嘅通胀就40年高，英国嘅通胀就30年高。咁英国又加啦，咁啊呢个美国又加啦，加拿大又加啦，咁全世界都加噶啦。即係睇下問題係，即係你加先定我加先啊？你加多啲定我加多啲啫？真係咧，睇下你會唔會加超噶？即係話會唔會加多啲咁解嘅啫？而家就係咁嘅狀態嘅咯，講緊加息嘅狀況。咁所以咧，亦都因為呢個加息嘅預期又比預期啊再多啲嘅時間，一句講曬，利淡股市就係咁啦。咁當然啦，香港有唔同嗰個玩法啦，因為。大家亦都會明白，我過去都講過就係、是、人行就冇減 LPR 嘅空間啫，但係都降咗準噶嘛。所以個貨幣政策嗰度 OK， 但嗰個節奏唔同嘅。所以咧喺即係日前，當外圍股市升，我哋唔升嘅理由，亦都係可以話俾大家聽，就係話當外圍跌嘅時間，我哋嗰個步伐係未必跟得足。咁但係你話喂唔係喎，即係啲 ADR 都跌嘅，你 ADMH 又跌，咁我都見到。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問我喂啊德基會唔會修正一下嗱，因為你見到報紙嗰啲都係尋日記者問我噶啦， 係啦，我就係話最 update 當然喺晨光第一線啊，先咗啦。 我希望就唉，即係講得老土啲，咁啊，即係唯有即係防守多少少，就俾多100-200点佢啦。即係我又覺得今日唔會暴跌嘅，但係亦都真係講牛熊證所謂嘅街貨咧，其實基本上咧就可以用收曬嚟形容噶啦，即係要收嘅都收曬噶啦。咁所以下面咧就唔係話真係有啲乜嘢晾住㗎啦。咁通常咧嘅呢個根據過往觀察咧，就係、是、往往即係所有睇好嘅牛證都基本上都全部收曬嘅時間咧，啊又會好得意嘅喎，個股市再好顯著踩落去個空間同幅度咧，又未必會太大。咁所以基於呢一點咧，我就覺得今日300-200啦，就未去到5-600-700嗰只咯。即係如果今日嘅。 咁啊，散户操作衍生工具就要特別 小心 啦。 咁啊，個市啊，走勢又一般咁樣啊。咁所以呢個時候又重現嗰啲咩抽身股魔咒啊。咁呢只咧，支付咧，咁佢就今日上市啦，即係今日掛牌啦。咁咧就一手中籤率100%，人人有份。不過唔好意思，全部都要蝕。咁其實咧，點睇呢一隻咧啊？Dicky， 支付， 真係支付者也啦，真係讲啲咩好咧？嗱，一句讲晒咧，就系、是、其实新股基本上咧都唔使点睇噶啦。喺呢段时间都个原因就系话，大家都会见到啦，嗰个认购反应都即系比较差啦。嗱，不过咁真系有客观讲睇翻啲新股咧，即系如果你话睇翻过去当系3月底咁讲啦，又好神奇噶噃，有几只咧又因为认购反应好一般。但係咧個股價表現咧又唔算太差，冇潛落水。但係如果你話再拉翻遠少少咧，即係成個3月份唔計3月底上市嗰幾隻咧，其實基本上都 潛水都潛得幾犀利下啦。我會覺得咁啦，即係一句講曬，如果你話一啲新股嘅認購反應係唔好嘅話咧，其實就真係你揸住，尤其是你認購，真係難聽啲講嗰句，全部俾曬你，咁其實嗰個壓力啊，真係相當之大。即係我首先會覺得就話，如果你話真係要抽新股，你會見到認購反應，無論公開發售、國際配售都係差咧。其實站在散户嘅立場咧，就即係不立危牆之下，其實抽都已經係好高風險啊。如果你話仲要孖展走去抽，全部俾曬你，咁又係嗰句啦。你有一成錢借九成錢，跟住俾十足嘅貨你，跟住俾突咗九倍俾你，跟住第一日同你跌一成，咁其實已經輸曬你自己啲本金。咁所以即係已經係唔關佢個基唔基本因素事，因為基本因素就係另外一回事啦。咁但係不過搞唔即係通常定價咧，喺而家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又會比較係低一啲嘅，因為你都要上到市嘅時間，通常定價就會比較差。長遠就係另外一回事咯，咁但係即係短線新股同股不同權，咁我就冇乜即係特別話好樂觀嘅睇法啦。 係咁啊，頭先阿 Dicky 就話大市咧，可能即係跌多少少咧，都可以整固下咁樣修正翻啲。咁我想睇下呢一隻個股又得唔得啦？小米其實小米咧，我都望咗好耐噶啦。上年開始咧都反覆回落，尋日又跌，就跌咗超過4%啦。咁啊收報11.52嘅。咁其實咧，佢今年三月嗰陣時咧曾經彈過一下上15元嘅。咁之後就無以為繼啦，就繼續落啦。咁你見到11元邊呢啲位，即係下一個關。关口就系10元噶咯，小米会唔会跌穿10元咧 ？Dicky， 我真系冇水晶球。不过而家呢一刻咧，其实佢做咗个双底出嚟，即系话两个底。咁即系其实佢比个市场比恒指都要差嘅，即系话而家都系讲紧高低脚啊，恒生指数都系试翻一个所谓裂口嘅水平，未跌翻落去之前低位啊。咁但系呢一个小米咧，已经跌翻之前低位，即系佢一只。好弱勢嘅股份，咁我諗其實關唔關佢自己基本因素事咧？唔係話新機出，有啲即係新款嘅專攻一啲即係話一啲算係年輕人市場嘅手機啦，咁唔講佢嘅型號啦。咁但係你會見到就係而家講緊全球嘅智能手機出貨量咧，都係有個即係都幾顯著下跌嘅。咁同埋過去呢段時間咧，其實佢哋都係啊一路都回購緊㗎，又唔係少㗎。咁但係一路回購咧，個股價都。即係都仲係冇乜 起色，係啊， 係啊，咁再加埋就即係大家開始而家都唔係話淨係睇緊小米一間公司啊，講緊全個地球所有啲智能手機嘅生產商一路數落去咧，都唔係太理想，因為即係出貨量嘅預期咧，無論係即係內地嚇而家即係疫情嘅因素，以至到即係整體地緣政治嘅局勢嘅不穩，再加埋即係。經濟嘅一啲嘅即係下調嘅一啲增長嘅目標，所有嘢都會影響佢哋。咁但係生產成本咧又冇放輕到，繼續都係有個壓力嘅，上升嘅壓力啦。當然講緊無論係即係整體，無論係晶片啊、供應鏈嘅不穩定性啊，咁所以即係純粹講而家呢刻咧就出貨量嘅下跌咧，就可能到佢嘅即係股價都。暫時都未能夠擺脱弱勢， 咁係咪唔好留置啦？都 我覺得永遠都係咧，即係如果你話你即係個股先講啦，當你都會見到即係好似日前嘅例子，一隻咁大隻嘅 Netflix 都可以一日跌你幾成咧，即係你買一隻個股嘅時間咧，我係建議喺技術上揾到一個反彈信號，先至去鬧咯，就好過話佢喺度跌緊嘅時間都唔知跌到幾時嘅時間去接咯。 咁見到個別股份其實跌好多，特別隻招商。咁啊，因为即系人事任命方面嘅问题啦，咁啊碰巧今日啊出业绩，咁其实呢啲已经超脱基本面啦，系咪啊 ？Dicky， 你觉得？ 系啊，即系呢个就同个基本面冇乜关系噶啦，已经。不过嗱，当然啦，招行喺两个交易天之前一个大裂口下跌，再跌多一日，寻日就反而系即系好似有少少喘定咗咁嘅迹象。咁我会觉得嗱，成个业绩咧就冇咩问题嘅。但係問題就係頭先歐講嗰句啦，即係本來咧招行係大家願意俾一個好高嘅日價嘅一隻內銀股，即係佢不嬲估值都貴好多㗎啦已經。咁但係因為而家突如其來嘅呢個變化咧，就令到呢個日價係有所收窄啦，同埋亦都可能喺過往大家特別係願意俾高嘅估值招行咧，就真係可能係。而家呢一秒鐘冇咗啦，即係遲啲唔敢講。咁但係業績我又覺得冇咩問題嘅啦，亦都睇下啦，即係業績 嘅時間，會唔會而家嘅管理層都會回應下即係呢件事？咁但我又覺得佢又唔講得幾多噶啦，老實講都。咁所以咧就即係嗰個不明朗因素咧，都可能會仍然喺度。咁我會咁講啦，即係最壞嘅情況，又或者對於佢個股價最大嘅衝擊就反映咗。咁但係業績嘅因素會唔會令到佢會彈翻好多咧？咁我又即係。都未话可以太过乐观咯，只可以咁讲。 完全明白晒咧。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你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啊，多谢晒 Dicky， 唔该 Dicky， 唔该 Dicky， 拜拜， 拜拜。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阿欧怎么有什么优惠？ 优惠之前分享一下先啦，钟哥同 Kitty 琴日有冇夜晚出去食个晚市堂食啊？ 冇喎， 我都冇啊，系咪？ 大家避开系咪？ 系啊， 因为觉得多人， 冇预备啊， 冇预 系啊， 未 book 唔到位， 系啊，冇预备到系 啊。 我就因为呢一波嘅疫情期间咧，我就一次都冇喺出边食过嘢，所以琴日咧又叫做开翻啦咁样，我就反而出咗去食咗个早餐，即系去翻铺头食咗个早餐，就冇喺晚市， 系感觉点咧？ 哦，好陌生， 好陌生 嘅。嗰个阿姐都话：，咦，梁生好耐冇嚟，你惊啊？我话系啊，我惊。 咁啊，好啦吓，咁啊，令到大家即系叫做重回正轨啦，即系疫情进一步退却啦。咁点解无端讲呢个咧？其实我都第一次成为苦主，因为咧我都有 join 一间健身室咧，间健身室咧疫情过去咗之后咧执咗粒结业。 哦，系啊。 咁有冇将你个会籍转到去另一间嗰度啊？ 唔知啊，我可能一定要打俾消委会 你了解一下， 问一问啊。不过见佢冇咗可以讲，其实咧呢间 gym room 咧。几新颖噶，佢咧系用个 app 嚟叫做 book 堂，同埋咧用个 app 嚟做嗰、那个身份认证嘅，即系你用个二维码嘟完之后就入去入边做健身啦。因为佢原先系主打揾咗啲韩式嘅教练嚟操嚟。 咦，系咪旺角嗰间？ 系啊，执咗啦，系啊。 哦， 咁韩式嘅教练点解系一个卖点咧？ 欧巴喎，欧巴教你做 gym 喎， 真系南韩人， 我都有上过去有间。 咁啊点啫？ 咁咪做得落力啲咯， 系啊， 咁样嘅啫。 唔系、啊，我想讲唔止系欧巴噶， 有 韩国嘅 女 教练噶。嗱、 啊， 你明啦，佢即刻明哦，咁样。 我冇讲俾你听咩，钟哥？ 冇啊， 你话你 哦，你唔介绍， 系啊，佢话佢唔健身。 即如果系咁样，我就即系都要为自己身体着想啦、 啊。因为佢都几抌本嘅，我知道佢特登请啲韩国教练翻嚟咧，有某啲咧佢哋系俾埋个住宿佢嘅，咁所以佢哋嗰个成本都 高 啦，系啊。同埋佢有啲咧系有趣嘅地方就系、是、佢有啲训练咧系嗰啲韩式军训咁样，即系佢会有啲道具咧，譬如有啲好似木桩咁样咧，即系喺度举下啲木啊，咁跟住就配合一啲动作啊咁样。 啊，真系有上过堂， 我有上堂噶。 咁而家点算咧？呢一班嘅健身教练、哦、 好咁啊，健身教练我唔知道啦。咁但系咧，苦主点样？ 佢都关心啲健身教练， 担心啊， 系哦， 翻翻南韩咯， 嗯，系啫， 都可以噶，翻翻我回家咯。 而家有飞机飞未啊？佢哋 唔知喎，咁我又 有冇地方住啊？ 帮你打个电话俾佢，阿妞声哟。咁啊，嘛消委会咧正积极联络咧相关嘅健身中心嘅负责人，咁啊敦促其咧尽快通知每名顾客咧所剩落嚟嘅余下嘅缴款啦，同埋有冇其他嘅健身室咧可以收留呢啲苦主嘅？ 呢个永远都系一个问题，即系预缴式嘅付款咧，就系、是、当如果喺嗰个预缴嘅已经俾咗钱啦嘛，但系喺嗰个用晒任何嘅费用之前，佢而家结咗业，咁啊点算咧？呢、這个永远都系一个难搞嘅。 不过咧，我知道根据商品说明条例咧，依家有好多种唔同嘅付款方法嘅，你去join 呢啲健身嘅 plan 嘅时候可以了解一下，因为咧好似已经订立咗咧。一定要有一個 plan 係每一個月俾嘅， 一定要。 但系通常咧，佢会有啲位噶嘛，就话你如果你预先俾咧， 就平好多。系啦，呢个系一定噶啦，呢个一定噶啦。因为我对上一次去问呢啲健身课程咧，我都知道有得逐个逐个月俾嘅。咁、但系逐个逐个月可能系1000蚊一个月咯。咁你一年俾咪500蚊一个月咯，你平一半咯，即系好似头先钟哥话晒。咁、大家就自己。個別去了解翻啦，咁樣 就有個風險喺度咯。 係啊， 不過其實即係大家都明嘅，即係疫情底下佢哋閂咗咁耐，咁係即係好難做嘅個生意。譬如我老公嗰間啦，咁佢冇執到嘅，不過佢同我講咧， 你要顯示佢 冇執到嘅，但係佢都去唔到啊？點解咧？因為佢本身點解 join 咧，就係睺佢自己翻工之前嘅時間去啊。咁但係而家咧，佢再開翻嘅時候咧，佢話嗰個營業時間褪咗啊。係啊，佢就話佢已经唔开早啦，佢由10点钟先开始开，咁我冇问佢点解，咁总之佢就话吓，咁、我就即系做唔到本身佢嘅原意啦。 咁但系佢可唔可以攞翻钱咧？因为佢嗰个条件唔同咗啊嘛， 条款唔同咗系嘛？但我都系用头先嗰句安慰佢，唉、话疫情好惨嘅，算啦，你又唔系剩翻好多个月咁样，我哋礼拜六日去做咯。 哦，系啦系啦系啦， 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系咁啦？咁另外就即系报章报道都有啲得意嘢嘅，包括咧 DSE 嘅考生。臨急抱佛腳就咩咧？就入去廟嗰度求籤嚇，係因為啲廟宇都開翻，所以佢食咗字啊！臨急抱佛腳，個佛字係真係佛祖嗰個佛嘅咁樣咯。你明唔明我講咩？即係佢括住咗咁樣咯，即係要去參拜一下，祈求好運順利咁樣咯。 即係尋日啲廟係多人嘅， 我認同啊。 不過我諗尋日 好運都好緊要，你中史邊度讀得曬？ 但係尋日應該係啲家想去求呢支签多过啲学生嘅， 唔系我细 亲自去先有诚意嘛？ 点解呢啲时间唔温多两页咧？ 咦，你好 啊！呢个永远都系呢个怨念嚟嘅。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4月22日系一年嘅第112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53日。1993年4月22日，负责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天和国际空间合作事务的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国家航天局正式成立。国家航天局官方英文译名为 China National Space Administration， 缩写为 CNSA， 简称航天局，负责对航天活动实施行业管理。承担职能包括研究拟定国家航天政策和法规，研究制定国家航天发展规划、计划和行业标准，重大航天科研项目的组织论证与立项审批，政府及国际组织在航天领域的交流合作。4月22号出生的朋友对于具组织和建设活动相当积极，擅长组织营运，懂得以轻松手法完成艰巨任务，拥有威严的仪态。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带领庞大的组织，是不是你人生最大的挑战？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对于未知宇宙的探求，应该不分东西，不应该再是竞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宋学文凭试今日开考，考生除了要量体温、填写健康申报表，每次考试朝早亦都要做快速抗原测试，攞到阴性结果，并连同准考证影相记录。在石硖尾一间做市场的中学，不少考生提早一个几钟到场。有考生话，今朝5点已经起身做快测。认为早起可以更加有动力温习，但他说虽然每个应考日朝早都要做快测有少少麻烦，也都令到考生的心情紧张。有考生戴上面罩和两个口罩前往市场，认为应考之前要做检测，要准备很多事情，有些麻烦。学校在操场设立两个检查站， 有職員核對學生的健康申報表和快速測試記錄，有考生不記得填申報表要即場補填。市場內每個考生之間的台有 1.8 米距離，原本可以坐120人的禮堂只會坐到71個人，其余48个考生就会去多用途室应考，学校定期在市场喷消毒液。俄罗斯说已经控制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之后，继续封锁乌军最后据点的亚速钢铁厂。乌克兰呼吁开放人道走廊，被被困钢铁厂的平民和伤兵撤离。三架载住79人的巴士经过俄军控制区之后，抵达扎波罗热的难民中心，他们大部分是女性。马里乌波尔市长博伊琴科说，市内九成地方受损或者被摧毁，当地有10万个平民被困，俄罗斯总统普京一个人就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他又说，大型乱葬岗的卫星图片显示俄军埋葬尸体，企图隐瞒死亡人数。美国将向乌克兰政府提供新一笔$5亿直接经济援助。财长耶伦说，这样将协助基辅政府继续支付工资、退休金和提供服务。耶伦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和财长马尔琴科会面之后公布援助详情。他说有必要帮助乌克兰政府在俄罗斯持续入侵的情况下继续运作。他说乌克兰的需求很紧迫，美国计划尽快落实这一笔援助应付需求。什米加尔呼吁为乌克兰成立复兴计划，类似二战之后的欧洲马歇尔计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视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高层发电的时候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造成经济损失之后，乌克兰每个月需要$70亿才能够正常运作。阿富汗北部马扎里沙里夫一座什叶派清真寺遭受炸弹袭击，造成12个人死亡，58人受伤。目击者说，事发的时候大量民众正在清真寺内祷告。另外，在北部城市昆都市，一架巴士遇到路边炸弹袭击，造成11个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士当时载有一批为塔利班工作的机器师。内政部发言人说，伤者还包括学生。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承认发动这两宗袭击。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28.43，瑞士法郎0.954，加元1.259，人民币6.451，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2。日经平均指数报27,035点，暗转咗系27,041点，跌51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0.66美元，卖出1,951.6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有薄雾，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覺得自己寫歌會揾一啲即生命裏面好細微嘅嘢去講啦。 石山街 Martin 楊彤同你解説佢哋創作音樂嘅哲學。 樂隊喺香港樂壇嘅生存啊，無噶不嬲都唔會覺得係揾到食嘅呢樣嘢，所以都冇特別諗點樣係生存嘅。 星期日黃昏六至八，香港電台第二台悠唱假期，海琪音樂制主持陳海琪。 依法治國，維護人民公義。國劇八三零呈獻巡迴檢察組。 冯森怀疑老婆的死同宋丽敏有关，他带着两位警察去盘问这位疑犯。突然屋内传来枪声，究竟冯森会不会为太太报仇而犯下杀人罪呢？ 国剧八三零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起走过音乐旅程，每集邀请不同嘉宾藉着音乐畅所欲言。 今个星期有靓声王张伟文。 落花飞舞飘满大地， 即不会说为了搵食而唱歌，因为那个是我很兴奋的工作，就算哇最后得一只歌唱，我不会气馁的。 一起走过音乐旅程， 主持杨少雄。 四月二十四号起，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啲資訊咧，就講俾一啲六十歲以上嘅哥哥姐姐們聽一聽先啦。咁、即係當然而家你可以去攞一啲快速檢測包啦。咁但係如果長者健康中心同埋啲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咧，都係應該要提供一啲嘅診療嘅服務啊嘛。如果大家都一窩蜂湧曬嗰度攞咧，就恐防就會喺嗰度會造成一啲嘅即係額外嘅工作啦。咁啊，好容易影響咗佢原本需要做嘅嘢啦。所以而家咧有啲好嘅措施。咁包括咗咧，就有兩間地區健康中心，十一個地區健康站，十四間衛生署長者健康中心，213間長者地區鄰舍活動中心，仲有18間嘅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咧，都可以俾六十歲以上嘅長者咧係免費攞呢一個快速抗原測試套裝嘅。咁如果一定有一間喺你附近啊，即係譬如長者地區中心啊、長者鄰舍中心啊、長者活動中心、地區健康中心、地區健康站。長者健康中心都有嘅，咁如果詳細嘅喺邊一間有咧，咁可能你就要上網或者揾一啲人幫一幫手查一查。但係我仲話睇過有咁多間咧。一定有間喺左近， 係 咁你就可以好方便啦。 總共有成213間嘅，咁啊呢啲快速測試包咧就會派到暫時啦，派到五月底。咁有需要嘅長者咧就可以去到領取啦。咁啊要提提啲老友記，咁啊去領取嘅時候咧都要帶翻可以證明年齡嘅文件，長者卡又得啦，身份證又得啦。咁啊親身咧去到領取呢個測試包嘅，咁每人每一日咧就限攞一。次咁一次咧就有5套喺里边噶啦。 系啊，咁有啲人话点解要攞嗰张卡啦？我去到都知道我过60岁啦。喂，又唔系噶，而家有啲人咧个样咧去到60岁都唔似60岁啦。 系啊， 但系有啲人咧未到60岁咧个样好似60岁啊嘛。 咁啊俾佢呃咗。 咁所以带埋嗰个身份证明文件去咧，咁大家就会对一对，咁就知道，咁你就可以攞一个快速嘅检测包啦。 或者即系听到呢一段广播，咁可能做孝顺仔孝顺女嘅，咁你都。即系听到之后就将呢个信息就转发俾啲爹哋妈咪听，话喂可以攞呢啲快速检测包，可以点攞咁啊？喺边度攞？咁你唔需要好似我哋咁样讲20间，你屋企住牛头角，你咪直情将个地点讲俾你爹哋妈咪听咯。 咁同埋咧，有啲即系哥哥姐姐们咁成日都我身体健康，唔使 check， 我冇事嘅。嗱，咁就唔好咁谂。咁因为始终而家疫情期间咧，咁如果啊，即系呢一个嘅疫情真係個風險比較大嘅，咁如果 即係有啲咩事，你應該盡早知道。盡早意思即係話，如果你每日都測試一次咧，咁你每日都知道究竟你身體嘅狀況係點樣啊嘛。咁、所以咧，咁即係如果大家嚟試講句，你一旦感染咗，可以及早攞到適切嘅治療啦。 及早治療同埋，譬如你即係知道自己中咗嘅時候，咁你治療亦都唔會再出街，唔會再傳染出去啦。咁呢個都好重要嘅。 係啊，再呢個好簡單啊，攞咗翻嚟為己為人，每日都做一次，咁你就知道究竟你嘅身體狀況係點樣啊嘛。 咁如果都想知道係啊多啲有關於呢一啲疫情嘅資訊啦，咁大家都可以上翻官方網站嗰度睇最新嘅更新嘅。時間嚟到早上嘅8:41，同大家睇埋咧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系大致多云嘅，有一两阵骤雨，早晚咧有薄雾啊，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今日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9度嘅，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咁展望未来几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4度。 时装就梗系睇法国噶啦，有时候见到佢哋服装特登咧就将好多嘅衫钮放咗喺个身上边，有啲咩用呢？但系大部分咧，你发觉原来又系冇用噶。点解佢哋嘅服装会有呢一个嘅习惯呢？想唔想知？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流逝，因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岁月无论再轻，轻不过脉搏声，靠你的手臂，好那人潮中唱永。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生死， 法国的传统服饰充满了独特的民族风格和魅力。在法国历史上，一个人的地位高低，原来可以通过他衣服上的纽扣，即是那些衫纽的数量在看出来的。纽扣越多，人的社会地位就越高。根据历史记载，原来法国国王一世咧，咁喺服装上面曾经大概出现14000粒纽嘅，冇错。我哋而家咧就话14000一尺，佢咧就14000粒纽。除咗纽嘅数目之外，其他地方都一样见得到法国着衫嘅文化。例如喺法国嘅阿尔萨斯地区，男性嘅传统服饰入面，红背心、白衬衫、黑裤系最重要嘅元素。即使到咗而家，颜色同埋纽扣仍然咧就系保留咗佢哋好多唔同嘅文化历史背景喺入边嘅。纽越多就可能越靓，香港嘅文化就唔同啦。我哋就系纽料越多，就系代表你越有钱啦。 晨光警醒。 位听众早晨，今集的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找了香港警察财富情报及调查科黄宝玲高级督察 Pauline 担任嘉宾主持。早晨啊 Pauline。 早晨啊 Barbie。 Pauline 啊，早两日呢我就在电视看到一套叫做有毒有毒的微电影。我见到呢啲毒贩利用少少嘅甜头就吸引咗啲后生仔做死事嚟到贩毒喎。不特止呀，仲要将啲玻璃粉烟灰呢都混入去啲毒品度。Paulina， 呢啲情节系咪真㗎？ 係真㗎。贩毒集团呢会因为唔够材料制毒啦，而用墙灰、石灰、烟灰甚至系玻璃粉混入毒品度。所以你话毒品系几咁可怕。另外，毒贩仲好鍾意利用青少年嘅无知同贪婪，利用佢哋贩毒同制毒。佢哋又会呃啲青年人，话即使犯法呢都冇太大后果㗎喎。咁就顺利将风险转移到青少年嘅身上啦。 呢啲咪就係叫人冲自己松囉。喺微电影入面啊，我仲见到呢贩毒集团招募好多后生仔㗎喎。点解啲后生仔会咁唔识諗㗎？ 我哋透过分析被捕人嘅背景啊，发现大部分贩运毒品嘅青年人呢都係因为想搵快钱，亦都有人因为经常流连街场、网吧、酒吧而被贩毒集团招揽，被指派担当派货人呢啲咁高危嘅角色啊。 其实呢，贩毒带货呢啲咁严重嘅刑事罪行，前途真係会尽毁㗎喎。点解仲会有年青人铤而走险嘅呢？ 贩毒集团会向青年人提供几百蚊至到几千蚊嘅报酬，同埋呢同青年人我称话未成年可以减刑，唔会坐监，唔会留案底，仲会以唔同嘅藉口呢去诱使佢哋贩毒。青年人心智尚未成熟，容易俾人呃，往往呢就低估咗贩毒要承担嘅法律责任。亦都有人因为心存侥幸同埋想搵快钱，铤而走险而贩运毒品㗎。 我见到呢微电影仲有访问咗一个15岁嘅女仔同埋佢嘅妈咪。当时个女仔贩运20公斤嘅可卡因，最后呢就被重判17.5年嘅监禁。到出返嚟嘅时候都已经30几岁㗎喇喎。真係乜嘢前途都冇晒㗎喇。 其实嗰个女仔呢同其他贩案嘅年轻人冇太大嘅分别啊。嗰个女仔同妈咪一起住嘅。咁佢为咗想搵快钱而犯案啦。咁当呢个女仔呢知道涉及毒品嘅时候，其实佢有諗过唔做㗎。但係贩毒集团呢就威胁佢话，如果唔继续做呢就会骚扰佢屋企人喎。咁於是呢个女仔就曾经4次跨境贩毒，每次呢就收10,000蚊至15,000蚊嘅报酬。 真係好坎坷啊。个少女因为行错咗第一步就踏上咗呢条不归路啦。 你讲得好啱啊。在2017年啦，嗰个女仔咧收到毒贩嘅指示，咁佢首先咧就系上咗由毒贩提供俾佢嘅车，然后咧再自己一个运送20公斤嘅可卡因，经深圳湾口岸过境翻香港。少女俾人拉咗之后啦，亦都承认系受人指使而运毒噶。咁佢话事情之后咧可以有30,000蚊嘅报酬喎。咁但系咧佢俾人拉之前咧，其实实质只系收咗3,000蚊嘅咋。 咁即係话为咗3,000蚊而坐咗17.5年监啊？ 冇错啊，佢坐监嘅最大心愿呢只係食一餐妈咪煮嘅饭啊。但係呢个咁简单嘅要求都要等17.5年先至可以实现。佢嘅屋企人知道判刑结果嗰一刻都受到好严重嘅打击。佢妈咪同个女呢最想做嘅就係影返一张相。因为佢话呢个女入去嘅时候呢就15岁啦。下一次再影相嘅时候呢已经系30几岁啦。嗰、那个女仔非常之后悔，所以佢就挺身出嚟劝告其他后生仔唔值得为贩毒付上咁沉重嘅代价。 听完都真系好令人心酸啊。趁呢个机会，不如而家呢我哋都同听众再听一次呢一个女仔嘅访问啦。 嗰陣时我系15岁，喺即系做呢样嘢之前佢哋会叫我俾我身份证号码佢哋啊，同埋住址证明，所以佢哋知道我未成年。当时始终觉得都系抱住一种侥幸嘅心态啦，觉得唉冇咁容易衰嘅，同埋佢哋都同我讲话你咁细个，同埋都唔系做好多事，一两次唔会咁容易俾人拉到嘅，都抱住一种 賺快錢的心態，而且沒有想過事情原來是這麼嚴重。當我知道了那些是毒品之後，我又跟他們說過我希望，即是不希望再做了。但他們當刻就跟我說、你可以不做的，但是你要找人去接替你，接替你的工作，然後你才可以不做。但是哪有那麼容易找個人去突然之間接替你，所以都是選擇了繼續幫他們做下去。過了一排之後，然後我就再跟他們說話我不想做了，因為始終覺得風險很大，而且很害怕，即是很害怕會碎。但是他們那時候就開始轉了一種說法，就說、你的身份證，總之我知道了你家裡的資料，給我感覺是覺得好像如果我不繼續幫他們做下去，他們就會去騷擾我家人，而且當刻我家人並不知道我是做這些事，所以我那時候都是繼續幫他們做下去。其實我最想跟我媽媽說的就是覺得很對不住他們，進來是、即是做了這些那麼錯的事情進來，而且在這段時間都陪不到他。 大家如果有興趣呢，就可以上 Police YouTube Channel 看回這一套微電影的。其實這宗案例只是冰山一角，過去一年本港毒品案件的數字和檢獲數量都錄得大幅的上升，其中而涉及青少年的毒品案件更加是顯著上升，情況好令人擔心。 有沒有說哪一個年齡層的青少年是最容易被人利用的呢？而最年輕的販毒人士呢，到底去到幾小的？ 上一年總共有430名的青少年因為干犯嚴重毒品罪行而被捕的，當中10至15歲犯案的少年更加是錄得一倍的升幅。而因販毒被捕的18歲以下青少年亦有近五成的升幅。最年輕的販毒被捕人士只是得13歲而已。 青少年販毒是不是會因為年紀小而輕判的呢？而年輕人販毒的刑罰又是怎樣的？ 販賣危險藥物是一項嚴重的罪行，根據香港法例第134章危險藥物條例第4條，販賣危險藥物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處罰款500萬同埋終身監禁。後生唔係法庭減刑嘅理由嚟噶，即使販運微量嘅毒品都可以導致嚴重嘅法律後果。青少年違法同成年人嘅判刑都係一樣噶。 我會記住 Poly 你講嘅呢一句，年輕並唔係法庭輕判嘅理由，大家都要記住啊！成日听人讲涉案毒品份量就会影响判刑的了。Paulina， 你可不可以都举啲例子俾我哋听下，到底系点样嘅情况呢？ 贩运相当于一个5毫子重嘅冰毒可以被判3至7年嘅监禁嘅，而贩运相当于2茶匙嘅可卡因可以被判5至8年嘅监禁。我举个例啊，喺2019年2月。就有一名18岁嘅男仔就帮陌生人由速递公司收咗一个毒品嘅邮包。咁经调查之后，邮包入面係有7.6公斤俗称 K 仔嘅氯胺酮。呢一名男仔呢最终係被控贩运危险药物罪，判处15年半嘅监禁 㗎。哇，贩毒呢真係罚得几重下喎。不过讲开又讲啊，前几日呢我都见到社交网络上面呢讲开420，又有啲外国网站呢会放啲大麻嘅照片出嚟㗎喎。其实外国呢有好多地方呢都系大麻合法化嘅。咁喺香港啲小朋友咪好容易喺网上世界度接触到大麻囉。 大麻爱好者呢好鍾意用420做代号㗎喎。好多青年人误以为大麻系天然植物对人体无害，又有错觉咧，系以为可以减压，但系事实上咧，呢啲全部都系假象嚟噶。大麻进入咗我哋人体之后咧，就会扰乱我哋嘅神经同埋感知系统。随住大麻咧喺唔同国家合法化，年轻人咧开始轻视佢嘅风险啊。但系事实上喺香港，非法管有、吸食或者系贩运大麻咧，都系违法行为嚟噶。 网络世界咁大，你哋咧警方可唔可以俾啲 tips 我哋睇下咧？到底作为家长嘅听众咧，可以点样避免到子女接触大麻呢？ 家长要时刻留意仔女喺社交媒体啊，又或者佢哋嘅浏览历史入边有冇同大麻有关嘅字句，例如系420、stone、weed 呢啲嘅字眼。另外咧，各位亦都可以留意下仔女喺屋企有冇啲特别嘅行为或者系反应哦。例如是身上面有奇怪而独特的气味啊，眼袋红筋啊，神情呆滞，不能够自控咁笑，又或者表现好放松，好喝睡， 反应迟钝、协调障碍等等，这些呢都是吸食了大麻的症状来的。所以如果各位发现仔女或者身边年轻人身上和衣服有浓烈的味道，在厕所逗留的时间过长，房间又多了一些糊状的玻璃器皿、卷烟纸又或者是卷烟机，就应该要加倍留意了。 其实大麻在香港算不算是普遍的毒品呢？ 香港的大麻毒品罪行情况越来越严重了。2021年涉及大麻案件的被捕人士是较2020年升了四成半了。值得关注的是，大麻是21岁留下青少年吸毒者最常吸食的毒品，占差不多六成的。 哇，啲数字都上升得好惊人喎。大麻呢仲要喺年轻人当中越嚟越流行添。咁针对呢个问题，警方又有冇啲咩策略同埋预防工作呢？ 警方呢一直主动打击毒贩，特别呢係针对利用学生同埋青少年贩毒嘅不法分子。不过只靠警方单方面努力做執法同埋宣传教育嘅工作呢係唔足够㗎。警方会以社区为本，同唔同嘅机构合作，令我们的下一代远离毒品。我们会继续透过同禁毒署、惩教署、教育界、社福界、非政府机构和传媒的联系和合作，向市民特别是家长和青少年推行禁毒教育和宣传，提高大众对抗毒和守法意识。为了下一代，其他的持份者都有需要为抗毒工作一起努力。只有大家携手向大众宣扬抗毒信息，才会是一个全面和有效的方法防止青年人接触毒品。 除了你刚才刚刚讲的呢，我还听说警方在2021年举办了禁毒领袖学院计划。不如呢帮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来的。 好啊 ,Barbie。在2021年，我们联系社区领袖和不同界别的专业人士一起推行禁毒领袖学院计划。招募大学生和中学生成为学员，参与为期一年的禁毒知识训练、领袖才能和活动策划等等的培训。完成培训之后，学员就会在20间的中学里面去策划和执行抗毒活动，并且在校内和社会上向大众宣扬抗毒的信息的。 我都知道警方一直有和社会各界做了很多事宣传禁毒的信息的。上个月我还在社交平台上面见到你们推出了一套叫做《离奇侦探》的教育短片。 不止一集的，《离奇侦探》的教育系列一连六集，以短片形式涵盖六种本港常见的毒品，包括是大麻、可卡因、氯胺酮、冰毒、海洛因和摇头丸，并且是以不同的怪物角色，包括是丧尸、树妖、女鬼、木乃伊、吸血鬼和人狼，比喻吸食毒品的后果和危险。 哇，每一套都咁生动有趣，不怪之得大人和小路仔都可以一起看啦。 没错啊，青少年可能因为出于好奇心，而且是低估了吸毒的后果，因而吸食毒品。家长呢如果对常见的毒品有多些认识，及早跟仔女讲解毒品的祸害，提醒他们吸食毒品是犯法的，这样就可以避免了很多悲剧发生了。就等我们跟所有香港市民一起努力，令我们的下一代可以远离毒品，向毒品 say no。 没错啊，大家都有责任令青少年明白到干犯毒品罪行的严重后果的。多谢晒 Pauline 今朝早上嚟我哋节目，同我哋分享咗青少年毒品罪行嘅资讯。今次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着富泰村这一段还是车多，车龙排到去福亨村。 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马场对开。咁较早前红磡道嘅水管急修就已经完成咗，红磡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佛光街天桥嘅慢线已经解封。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大园村泰宁楼、半山区玫瑰新村 E 座、九龙塘广播道32号碧丽阁 B 座、火炭和尚敦街18号彩和苑、大埔太和村亨和楼、将军澳宝林村宝泰楼、油塘油丽村智丽楼、粉岭华明村天明楼、马鞍山盈海星湾20座，同埋将军澳日出康城首都5座威尼斯。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于2022年4月23号星期六上午10点播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举办的英国语文科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 由于疫情关系，考生除了努力温习之外，亦需要留意进入考场前的防疫准备，以便顺利进入考场。 祝各位考试顺利。 9:07，阿欧同大家睇睇隔晚美股表现啊。联储局主席咧鲍威尔暗示大幅加息啦，美股嘅升幅咧烟消云散，意思系点咧？消息拖累咧美股嘅投资气氛啊。其实道指最多曾经升331点嘅，不过消息一出咧，咁啊要跌啊吓，咁啊跌368点，哇来回咧讲紧成600几700点啊。咁啊标普500指数咧跌65点啦，标普五百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78点啊！咁港股 ADR 又点睇咧？港股都要跌 ，ADR 跌咧接近400点啊！腾讯咧跌翻去334嘅水平啊！咁究竟今日系咪继续低开低收咧？转过头开蚀，你就会知道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obby。 嗱，大壮咪啊，讲到过去咧一段时间，可能大家都会总有一啲印象比较深刻嘅新闻片段啦。咁最近咧有一条片咧就俾人攞翻出嚟去讲，就因为同嗰啲法庭嘅案件有关啊。嗰、那个咬耳仔片，哇，都几得人惊、啊，真系。 呢个星期就咬耳仔系嘛，仲咬甩耳仔喎、 啊。系咯。 细个就成日话咩丑甩耳仔。送烧酒啊！ 系啊，我妈都成日讲嘅。 但咬耳仔本来就倾偈啫， 系咯系咯， 就唔系话搞人受伤噶。 嗯， 不过咧，你话咬耳仔嘅镜头咧，如果系啲人中意睇体育运动咧，其实有两位人士咧都出名嘅。 嗯， 一个咧就阿苏亚雷斯咧嘅译音吓，而家咧就踢呢个马德里体育会啦。咁、就之前咧喺唔同嘅球队咧就咬人耳仔吓。咁仲有一个咧就前拳王阿泰神啦。有一次对阿荷里菲特咧就唔够打就咬耳仔、不过依点解喺功夫片里边啊唔见佢对住阿子丹出咬功嘅咧？ 睇嚟呢啲都系一啲猛人嘅必杀技啊！吓，听落 系咯啊！咁芭比讲到中案件咧，就啱啱呢个星期啦。咁、就系讲以嗰个被告人咧啊，因为不认罪咧，就被陪审员咧啊经审讯就裁定咗咧。三項咧就係、有意圖傷人罪啊成立啦，仲有一項咧普通襲擊罪嘅。 係， 依個被告人個名都好功夫喎、 陳真。我一睇都以為唔通係武俠片嘅宣傳橋段，原來係真嘅。 係咯，小説嚟嘅啫，《精武門》啦，裏邊原來啊，霍元甲啊，大俠嘅徒弟啊。咁啊，孰真孰假就要再要問啲高人啦嚇。不過無論點，呢位被告人嘅名係真係陳真嘅咁樣。咁、案情我諗好多听众都係睇到个報道㗎啦。当中呢三项嘅有意图嘅伤人罪呢加埋个普通襲擊罪呢，睇返而家报纸呀、或者係啲传媒嘅報道呢就話起点係18年咁、最后呢就14年半嘅監禁。自不然呢就係、每一种嘅判决呢判咗出嚟呢总有人就話重呀、有人話轻呀咁樣。咁究竟係應該點幾時先係正常，或者係基於咩嘅準則呢、或者都可以討論下嘅。 係第一件事呢，大狀威人呢一個呢話即係18年係起點啦，咁佢而家14年半啦，係咪已經係扣減咗某一啲我哋之前講笑話啊，係咪可以打個折啊，或者因為呢可能係態度啊或者證供啊各樣嘢而扣減咗個刑期呢？ 係唔係折扣呢？就我就唔敢咁隨便講啦。不过咧，我就正如头先所讲，我都系靠呢啲传媒嘅报道咧，综合咧就睇到就似乎咧个情况就咁啊，咁就因为咧有三项咧就叫做有意图伤人啦，加埋一项咧就系普通袭击啦，咁啊，咁其实讲得再基本少少咧，就系香港地咧啊，除咗如果打人伤人咧，就系好彩或唔好彩咧，嗰个被袭嘅人咧，如果系不幸失去性命咧，就告谋杀啦，杀咁啦。 系 咁，但系如果咧就叫做冇失去生命啦。咁、而伤人打人嘅罪咧，一般嚟讲，我哋见到咧有四项嘅。 系 而四项嘅控罪咧，都系成文法嚟嘅。就喺翻咧一条叫做系侵害人身条例啊。咁呢个侵害人身条例就香港法例第212章啦。咁里边咧有四项嘅控罪嘅。咁大家都会听过咩普通袭击啦、有袭击咧就致他人身体受伤啦，咁有啲叫做伤人罪啦，咁好得意嘅，咁啱得咁巧咧，嗰、章节嘅号码咧越大咧就罪名越轻嘅，咁、我哋可以十级而上咧，普通袭击咧就系、呢个侵害人身条例里边嘅第40条， 系， 咁所以啲人问，告第几条啊？系咪告39啊？咁39是什么呢？就高一级了、就是那个袭击致身体受伤、英文就是 assault occasioning actual bodily harm、很多时候警方或者是法律界的人士就简叫它就 AOABH、而在39再去上去上高一点上到第19第19条很多人俗称叫伤人19、就是伤害、或者是令到人严重身体受伤、不过呢类似这个伤人的19再上去两级呢section 的号码呢去到17呢、有些人是俗称叫伤人17的。17呢已经是最严重的伤人罪来的了。17和19呢或者略讲少少呢就其实大家呢都是叫做造成伤害呢或者是严重伤害。听中文呢就好像没那么清晰，英文呢就是 wounding 同埋呢inflict 咗啲叫 grievous bodily harm， 系呢啲系咪都系靠警方去验伤嘅时候去断定嗰个伤势而判断咧？ 讲得简单啲就系越伤嗰啲就 对住重啦，咁所以普通袭击咧最多就一年监。头先嗰个系袭击致造成身体受伤咧，就三年最高。咁、嗰个伤痕十九咧都系三年嘅最高。 系， 但系咧如果去到伤痕十七咧，系可以坐终身监禁。咁所以可以见到嗰啲咧，即系身体造成好严重受伤，无论系用刀啊，用其他兵器啊，甚至系一啲腐蚀性液体搞到好严重嗰啲咧，全部都系告呢个伤痕十七噶啦。 系， 咁就可以系上到去区域法院，甚至系好似啱啱嗰宗咁样咧，上到去高等法院嘅。 嗯，咁就住呢一宗案件咧，上诉庭喺判决刑罚嘅时候咧，又有冇啲框架又或者系指引嘅咧？ 佢就冇特别嘅判刑指引嘅，因为始终呢类案件咧系唔同嘅案情咧。个情节可以有好大嘅落差嘅，咁、所以总不能话定一个框架出嚟咧，系好似毒品咁，即系几多数量咧就判坐几耐。不过咧大概嚟讲咧，伤痕十七罪咧就一般上诉庭啲判词见到咧就三至十二年嘅。咁如果照翻咧系呢个睇法咧，照翻嗰啲传媒嘅报道咧，就呢个阿陈真嘅案件咧，就似乎当中有。两项嘅有意图伤人罪咧，就判七年监禁，因为佢又不认罪咧，七年嘅起点咧，就亦都即系咧，佢定罪之后嗰个判刑嘅量度嚟嘅。咁七加七就十四咯。咁佢仲有一条控罪咧，就判咗佢三年半嘅。咁十四加三年半咪 十七年半咯。 系啦，咁然后仲有嗰条普通袭击就半年。 系。 咁所以可能咧，嗰啲传媒界就以嗰个当。叫做咧系十八年加埋咯，不过咧香港咧系判刑嘅时候咧有一个考虑咧叫刑期整体性啊，咁佢英文可能叫做 totality principle， 即系话咦，总不能话佢有十条控罪，咁每一条坐一年偷嘢，你又加加埋埋俾佢坐十年啦，佢唔一定咁计嘅，佢就会话啊，我哋睇下佢成个罪责究竟应该坐几多咁嘅样，咁睇翻啲报道就话咧。张慧玲大法官咧就话考虑咗刑期嘅整体性咧，就下调到咧就系十五年嘅。然之后再考虑埋咧，即系嗰个被告人嘅某些情况咧，再系因素咧就系减咗半年俾佢。 系。 咁所以整体嘅刑期咧，四条控罪咧就十四年半。咁所以如果你话独立去睇咧，七年监禁，即系以案情而言咧。我想在法律界看法就未必会说他是过重或者是严重过重的了。当然了，无论任何一方认为是不满的都可以循回个程序去提出的。 或者是因为人家有恻隐之心啦，所以呢见到他判了这个刑期的时候就这样看落个数字上十几年间，大家当然就会觉得哇、好像很重的、但是反过头看，又好像我这样想起那些片段当中那些这么恐怖的画面呢，我们又要想一下，其实受害者呢基本上那个精神损失、或者那个伤害呢都不是说刑罚可以弥补得到，又或者呢这些事件发生了之后呢根本就算怎样罚呢都改变不到个事实。 讲到话惩罚呢，就除了刑事案的惩罚之外呢，这宗案件亦都有少少似啲教材咁呢，仲有民事嘅追讨嘅，即係话嗰个被告人嘅行为做咗一次，不过嘅引致呢係有刑事同埋民事嘅后果。咁咗仲有呢係其他嘅受伤嘅人呢就似乎仲会杀伤。咁个故事呢仲未完嘅。 所以话咧，应该要冷静啲解决问题，冲动咧系冇用噶。 我话一时嘅冲动咧，个后果都系大家睇到咧，可以系好麻烦、好严重 嘅。系啊，所以咧好多嘢都系咧做咗出嚟嘅时候咧，都系后果自负啊。 系啦，每样嘢都系吓，即系行路又系揸车系谂清谂咗啊。 冇错啊，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obby。 有冇兴趣知道点解近期日元走势偏弱啊？原因系日本央行咧以 0.25 厘嘅息率持续买入日本十年期嘅国债，令到日本嘅债息无法上升。另一边厢，美国嘅十年期债息咧就节节上升，导致美日十年期嘅债息差额大幅扩阔啊！再加上商品价格大幅上升，令到日本嘅进口成本急增。 令到日本的经济走入滞胀啊，所以日本央行更加无法好似其他央行咁去加息咯，令到日元嘅走势继续偏弱啊，所以心机旁边你究竟会唔会唱定啲 yen， 定还是睇定啲先呢？大家就要谂一谂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早晨啊，嚟到星期五朝头早嘅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啦吓，早晨李小姐， 早晨你好小伯， 你好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时间交俾你，你有啲有关 DSE 嘅点唱系嘛？ 系啊系啊， 嗯， 我话想话想喺度鼓励所有 DSE 嘅学生啦， 嗯， 咁就希望佢哋加油啦，咁就因为其实因为疫情问题都知道佢哋除咗担心自己学业之外，仲要担心佢哋嘅身体啦，咁屋企人啦咁样，咁另外除咗系 DSE 嘅学生之余咧，仲有其他就系小朋友啦，佢哋都会辛苦嘅，因为咁多月冇得翻学啦，咁， 嗯， 另外同埋都鼓励佢哋咧，就系，是，就算佢哋系可能到时DSE 嘅成绩可能未理想嘅话，都唔紧要嘅，因为其实而家香港都有好多好多設備，好多嘢，亦都可以幫佢哋繼續可以完成嘅大學啦，咁樣，咁，嗯，就叫佢總之就係，是，盡咗力，咁就 OK 噶啦， 問 心無愧。 係李小姐，你自己有冇屋企人考呢個公開試啊？今年 佢考咗啦， 考咗啦 ，OK 嘅成績係嘛？ 佢好。见到佢其实呢就佢自己想读个科呢，咁其实呢都未曾如理想，咁，嗯，但係呢见佢呢都系呢两年入面呢就见到系好努力咁样去长大咗，而个成绩比以前呢，嗯，其实以前成绩系已经系好好嘅，咁真系，嗯，但系就呢两年入面佢呢就更加为咗可以再入到自己心仪嘅科目啦，咁见到佢更加系好努力嘅。 哦，咁你觉得佢嗰个转变啊令到佢突然间咁努力嗰，那个原因喺边度呢，可以分享一下俾啲其他即系听众听下喎。 其实就是见到佢哋会为咗自己嘅理想，见到佢哋系会自己去学到嘅方法咯。佢哋系小朋友嘅时候系要家长去辅助，家长去好似喺侧边去扶佢行路咁样。咁， 嗯， 但系到佢哋慢慢大个嘅时候咧，佢哋识得去谂方法，而令到自己条路点样可以顺畅啊！见到佢哋可以系啦，咁， 嗯， 见到佢哋嘅真系会成长咗咯，同埋有时父母就希望就佢哋自己就系大个嘅时候，佢哋唔需要再靠我哋去帮忙， 啊， 或者去喺侧边去扶佢哋。但系而家见到嘅系就系佢哋系可以做得到咯。 哦，自己行啦，扶都唔使扶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啦。 系咁， 所以就见到就，所以我其实系唔需要担心嘅，只要大家尽咗力，问心无愧，同埋就算有咩事都好，其实爸爸妈妈永远系会支持佢哋嘅。 嗯，你好好开明啊，因为有啲可能屋企人咧就会过分紧张个成绩咧就。容易同屋企人咧就發生啲口角啦，咁但係其實家長有時真係要明白呢樣嘢，小朋友最緊要係盡咗力，其實咧條條大路都係通羅馬嘅， 係 咪？咁啊，如果家長都可以鬆容啲，小朋友咧讀書係輕鬆啲，家長都好緊張嘅話咧，其實咧啲 DSE 考生咧自己都哎呀不其然好多壓力啊，係嘛？ 會係啦係啦，啱啦，係啊， 所以聽到你都好嘅分享啊，多謝你先，李小姐， 唔好咁講，多謝曬你。 OK， 好，拜拜。 如若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吻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身人，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 断双腿，我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遇到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身有，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荫，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怨容，而我病床中反背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会为你好好的保重，我怕病了等于失了重，怕你嫌药味太浓，药风太重，不知怎操纵，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只想身体健康，看着你替我盖被，我心的心有点痛，得到你这般的爱护我，眼泪这刻难自控。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九点廿七分啊，同刘畅讲下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同埋礼拜六日啊，有啲咩好节目先、嗯？早晨，阿畅。 早晨，阿畅，早晨啊！ 咦，阿畅个电话可能未接得到， 喺度， 啱啱出电话啦，五前唔早，时间啱啱好，睇下港台电视三十一，即系礼拜六日有咩节目？当然今晚你要睇甜水 B B 瞓冧啲啦， 冇错啊， 系礼拜六，系请讲。 讲咗今晚睇一睇先啦，今晚九点半大家要捧下欧场啊， 多谢多谢 ，B B 瞓冧啲，咁啊。破例同大家介紹一下星期六日有咩好節目啊！ 好啊，好啊！ 聽日星期六，逢星期六晚九點半都有呢個週末大電影嘅。咁啊，今個星期咧就上映港產經典喜劇啊，《公子多情》。咁啊，八哥周潤發同埋妹姐胡艷芳嘅領銜主演嘅作品。咁啊，都係好搞笑下嘅，咁啊，大家記得要留意一下啦。 好啊！ 咁啊，可以睇睇呢一個作品啦。咁啊，禮拜六日其實港台電視三十一咧都仲有好多好嘅節目啊。 冇錯啊，去到星期日啦，星期日中午一點鐘咧有呢個演藝盛會。咁啊，今次咧會送上咧爵士風采音樂會。咁啊，由音樂人啊雷柏希咧率領佢呢個爵士大樂團啦。咁啊，仲有火拍咧吉他手包爾正啦，仲有呢個歌手李安琪、口琴手李俊傑，同埋咧有一個 TikTok 舞者郭偉傑。咁啊，佢哋就會透過咧精心編排過、重新編排過一啲爵士經典樂同埋佢哋嘅原創作品啊，目的咧就係向佢哋心目中嘅爵士樂傳奇人物致敬咁話嘅。咁啊，中意聽 jazz 嘅朋友記得要留意啊！ 好啦，啱啱嗰段時間就喺朋友屋企，我知道佢買咗個新嘅喇叭同埋新嘅生巴，可以試下佢啊，用消費券買嘅咁啊，咁佢聽出個耳由來啦。咁啊，八點半夜晚黑咧都繼續。 追踪一下啲音乐事件喎、 哦。冇错啊，嗱、嗯，星期日夜晚八点半咧，咁啊有一个全新嘅节目《一起走过音乐旅程》，咁啊每集都邀请一啲歌手朋友上嚟咧，分享一下自己嘅近况，同埋演绎下佢哋嘅作品嘅。 系， 咁啊星期日第一集就请嚟啦，犀利、哦。张伟文啊，靓声王张伟文，同埋佢嘅经理人阿方俊啊，咁啊分享下咧，阿张伟文点样由呢个和音歌手去到靓声王，咁嘅心路历程，亦都会咧分享下咧佢哋两位之间相伴同行嘅古仔，同埋当然要献唱翻佢哋嘅经典名曲咁话啦。 我叫我妈留意先。我妈系张伟文嘅粉丝，等佢话俾你听，电视有得听佢唱歌咁样嘅 Max 港台电视三十一啦。唔该晒刘昌，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开考，考生除了要量体温、填写健康申报表，每次考试朝早亦都要做快速抗原测试，攞到阴性结果，并连同准考证影相记录。在石硖尾一间做市场的中学，不少考生提早一个几钟到场。有考生话，今朝五点已经起身做快测。认为早起可以更加有动力温习，但他说需要每个应考日朝早都要做快测有少少麻烦，亦都令到考生的心情紧张。有考生戴上面罩和两个口罩前往市场，认为应考前要做检测，要准备很多事情，有点麻烦。学校在操场设立两个检查站，有职员核对学生的健康申报表和快速测试记录。有考生唔记得填申报表，要即场补填。市场内每个考生之间嘅台有 1.8 米距离，原本可以坐120人嘅礼堂，只会坐到71人。其余48个考生就会去多用途室应考。学校定期会喺市场喷消毒液。首阶段社交距离措施寻日起放宽，健身中心可以重开。有业界话，顾客嘅反应踊跃。香港健身街主席邱益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了解过业界首日经营的反应，昨日整日有10至15组一对一的学员上堂。他说今次防疫措施较大影响的也都包括瑜伽中心，因为瑜伽中心的课堂较多是群体上堂，但复业之后人数有限制，由以往每堂一对八变成一对四，所以即使能够重开，都只能够平衡到开支。邱益忠又说，如果今年直至年尾业界不用再停业，相信生意仍然能够维持，但如果不幸出现第六波疫情，担心业界会出现倒闭潮。他建议如果有个别中心出现感染爆发，希望可以只是暂停个别店铺的营业，而不用全行停业。麻雀馆未能够在首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下重开，有麻雀馆东主认为不公平，不明白为什么游戏机中心等都可以重开，但麻雀馆仍然要停业。麻雀馆东主代表张嘉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仍然未知道第二阶段麻雀馆能否复业，面对长时间停业，很多员工都是停薪留职，部分人亦都已经转职。张嘉宁说，假如需要顾客先进行快速测试，会较难执行，但如果这个是复业的条件之一，相信业界都愿意遵从，但大前提是要公平一些，食肆和商场都需要做同一措施。上海市卫健委通报，过去一日新增17629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1931宗确诊和15698宗无症状感染。上海由今日起开展社会面清零攻坚九大行动，力争早日实现社会面清零。至于全市的封控仍然会持续几耐，内地传媒引述相关部门回应说，目前来看上海的疫情防控已经出现积极向好的趋势，相信只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正常的生活就会早日到来。如果上海实现社会面清零，并不断巩固防控成效，就可以根据三区划分相关要求， 逐步分批有序开放社会面人员流动和生产生活，直至完全恢复常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有薄雾，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88点，跌393点，总成交金额8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8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7点，跌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6.4，跌11.6；美团133.6，跌4.2；阿里巴巴84.2，跌3.7；盈富基金20.5元，跌3.8。日本保险77.95元，跌1.35元；招商银行50.3元，跌5元；京东集团跳出咗十大。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28.6，瑞士法郎0.954，加元1.26，人民币6.45，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3。日经平均指数报27,047点，跌504点。港金报18,24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2.84美元，卖出1,953.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丽景港铁站对出。重复多次啊，就系青葵公路去尖沙咀，近住马嘉烈医院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丽景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彩虹村这一段都是车多少少。牛头角的镇华道落翻牛头角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诺雅苑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扫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嘅电子针卡。当你去过嘅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嘅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有一种态度叫品味生活， 有一种品味叫古典音乐， 有一种音乐叫贝多芬。 电视节目《贝多芬的钢琴世界》，香港演艺学院的演艺钢琴家倾力弹奏出贝多芬的钢琴作品，同时分享演奏时候的心路历程，让你更认识贝多芬这一位音乐巨匠。 《贝多芬的钢琴世界》，星期六晚8:30， 港台电视31。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广第一线。 光中，梁云中。 今朝我想讲，你讲紧乜嘢啊？有冇人同你讲过呢句咧？你讲紧乜嘢啊？点会冇？唔好话人哋同我讲，我同其他人都讲过呢句啦。点解无端端会讲你讲紧乜嘢啊？好简单，因为真系唔知道对方讲紧什么，所以咪要问到底你想表达乜嘢意思咯。冇理由噶，照计大家都系讲同一种语言，应该你明白我，我明白你噶、哦，点解会出现呢种问题呢？又系成日讲嗰句咧，人同人之间嘅沟通真系好微妙。就算大家讲同一种语言，住喺同一个地方，喺同一个时空出现，都有可能唔知道对方讲紧乜。系嘅，系嘅，呢个系现象啫。到底点解会发生先？简单讲。就是我们欠缺一种共识。你可能会说，怎会没有共识？你看什么我看什么，你听什么我听什么，大家应该清楚对方接收过什么信息，怎会没有共识？ OK OK， 举一个简单例子，如果有人说阿强你好高、哦、你觉得阿强有几高呢？不用问啦，都说他好高即是好高咯。那好高即是几高呢？对于一个矮的人来讲，高过他就叫做好高。那何谓矮呢？矮过高那些人未叫做矮咯。如果这个是答案，即是没有答案。何谓高矮？肥瘦、长短、大细、阔窄，这些经常用的度量衡，我们都没有共识啦。常用的方法只是比较。比较起来肥啲、瘦啲、长啲、短啲。如果用这个方法同人沟通，我同阿明讲，再同阿珍讲，其实个标准已经唔同咗、哦。因为阿明同阿珍佢哋两个对呢啲标准都冇相同睇法。咁我哋又点可以攞到一个共识呢？有冇留意经常同人产生拗叫或者矛盾嘅原因，就係因为大家唔知道对方讲緊乜。连最有标准的度量衡，我们都没有一个共同看法。莫讲话语言啦，说话语句可以千变万化，不同的用词、不同的语气，意思已经完全不一样，又怎可以跟人倾到计呢？你可能又会说，不明咪讲到明咯，讲下讲下就明㗎啦。是的是的，你亦都听过呢句，你真是牛皮灯笼点极都不明。照你咁讲，好似好灰喎，系咪大家永远倾唔到偈呢？又唔系嘅，你同佢倾唔到，唔等于另外一啲人同佢冇偈倾。我好相信人夹人缘呢句说话，唔同嘅人可以识到唔同嘅朋友，所以就算夹唔到，亦无需强求，因为各人都会揾到自己嘅知心友。遇到好朋友一起去吃饭碟肥叉烧饭，都不会发生误会嘛。费事到时你讲，你话是肥叉，我觉得好瘦、哦。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收音机这刻陪伴我扑进夜里。沿路细听你电话中心声破碎，慢慢重述你夜里到了谁人，像离别那天你甘心再独居，唏嘘的自信投入了这节目里，如共你过去是相识意料。但愿明白我像你亦未能用，但在成员空虚，像情孤单的你太多负累，人为失心爱后无法入睡。西雅图天空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小白啊，今朝早咧，我想同你分享一个早餐嘅食谱。咁呢一个咧都非常之简易嘅。有时候咧，我仲觉得可能系因为早一晚咧煮餸剩低少少餸头餸尾咧、 哦， 第二日咧都可以成为呢个早餐嘅食材嘅。譬如系啲咩咧？菜啦，有时咧会即系可能买多咗，尤其是我哋嗰啲二人家庭咧，嗰啲十蚊三份啊，十五蚊三份啊，咁你都会诶、哎、算啦，咁买三份。分两日食啊，三日食啊，咁样啦。咁咧有时会剩咗啲菠菜喺度啊嘛。咁咧今日就整呢个菠菜蘑菇焗蛋批。 哎呀，蛋批啊！ 系啊， 哦，小食喎、 啊，小食啊， 系啊， 好简单嘅咋嗱。不过咧最紧要你有一个模嗱，譬如我哋平时有做开蛋糕嗰啲咧，通常都会有一啲 muffin 嘅模嘅。咁、佢就譬如一只好大嘅焗炉碟咁啦，咁佢有六个好似凹咗落去嘅位。咁、平时咧就俾你焗嗰啲松饼嘅。 系啊。 咁而家咧你就用嗰个模咧去到焗呢个蛋。蛋批， 咦，听落几得意喎！ 系啦， 因为我谂住咧买多啲呢啲叫做卡通形状嗰啲帽啊，即系咩咩乜乜超人啊，又或者系总之好得意嗰啲啦，即系细路仔见到咧会走去想食嗰啲咧，咁增加佢哋嗰个 食肉 呢，冇错啦。 系啦，不过题外话，而家我见咧好多焗蛋糕嘅朋友仔咧，其实都搜罗好多唔同造型嘅模具翻嚟啊，因为好多时你焗蛋糕个蛋糕点样嘅形就系睇你本身。蛋糕个模系点样样啊嘛，好靓，即系有啲咧好似旋风形咁样咧，即系一脱咗个模之后咧，哇，成个蛋糕直头好似好高级咁样样。咁啊，我喺嗰啲群组里面见到大家都有好靓啦，即系譬如你话整嗰啲啫喱，以前咧就咁摆落啫喱杯啊，咁啊而家好多嗰啲模咧就系玫瑰花啊咁样咧，所以咧整出嚟咧就真系可以上机食先啊。 其实我都想学下咧整呢啲，譬如挞啊或者整蛋糕，因为其实我咁大仔我冇整过蛋糕。所以我都几想试一试咧，睇下嗰个成功嘅感觉。即系 Kitty 都知道我中意食咖啡蛋糕啊，我好想 吃。你搞到我有时我自己都想吃啊， 好食喎！ 即系拣蛋糕嘅时候，好啦，不如拣个咖啡。但其实又唔系真系间间有得卖。你知唔知道我真系上个礼拜有一日咧，突然之间我咪俾唔知系咪俾你讲完之后咧，我好想食咖啡蛋糕。我点不知楼下？ 因为有一次你见到我 IG 张相， 系啦，跟住楼下咧个三间卖面包蛋糕嘅铺头咧都冇，朱古力就大把，芝士蛋糕都好多，但我都揾。 揾唔到咖啡蛋糕， 系啊， 跟住求其就买咗件几蚊嗰啲西饼啦， 唔得噶， 我发现即系同细个食嗰啲味道完全唔同咁嘅，好似。 所以如果你话我自己识得整咖啡蛋糕咧，我谂会系其中我一个几开心嘅人生嘅一页啊。 系你好慢慢导你入坑啦，即系买好多嗰啲厨具啊， 系啊，好。 喂，咁啊讲下呢个批啦，就用咧我哋平时焗 muffin 嗰啲模去到做啦。咁材料咧就好简单嘅，你可以有菠菜啦，跟住有蘑菇啦。如果你譬如之前整餸咁啊，剩翻半个洋葱，你咪切下啲洋葱粒咯。咁你将呢啲材料咧全部洗干净之后咧，就切碎佢。蘑菇又切碎啦，咁菠菜同埋洋葱又切碎佢啦。咁跟住咧就打蛋，打咗蛋之后咧就落少少盐同埋黑椒调味，就发匀佢。咁啊，将头先切好咗嘅材料咧摆埋入呢个蛋液里边，一齐捞一捞匀佢。咁然后咧你就可以攞嗰个模出嚟噶啦，即系头先讲嗰个焗模咧。咁啊喺嗰个底部咧扫少少油啊，因为等你焗完之后咧容易起翻出嚟啲，系啦。咁跟住咧你就可以用一只大啲嘅壳或者匙羹咧，将头先嗰啲蛋液即系捞咗材料嘅咧，就逐格咁样滗入去呢个模里边。咁最后你想再野味啲咧，可以喺上面揾少少芝士碎嘅。跟住咧就可以成個咧就懟入去個焗爐嗰度，係啦，預熱咗180度啦，就用180度焗佢20至25分鐘到啦。其實你會見到咧，開始即係嗰啲芝士啊成咗形啊，個蛋批成形咧有少少金黃色，咁就可以攞出嚟噶啦。你食嘅時候咧可以點少少茄汁又得，係啦，即係你中意濃味少少。如果唔係咧就咁食咧，其實已經都好香口噶啦。 哎呀，我都想試一下，但係咧，譬如我同你屋企就有焗爐啦，咁但係如果有啲人屋企可能得微波爐，其實微波焗爐。嗰啲做唔做到呢啲 效果？咦，我又冇試過嗱，但如果齋微波就應該唔得嘅。 係啊， 係啦， 佢啲微波焗爐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咁你可以試一下，譬如啲蒸焗爐睇得唔得咯。不過個效果應該就有少少唔同嘅，係啦。咁如果有焗爐就方便啲咯，因為咧，譬如你話朝頭早整好咗，跟住放入焗爐，你咪如果焗嘅時間，你咪去即係梳洗啊、換衫啊咁樣。 係啊，預熱咗佢，跟住放入去。 係啦， 跟住叮一聲，跟住你又攞 就食得 啦，搞掂。 咁啊，睇下大家，譬如如果你話翻工好趕嘅禮拜六日嘅時候，會唔會試下整呢一個嘅蘑菇蛋批？咁啊，其實又可以用埋之前用剩嘅餸菜。 係啦，哎呀好啊，等我快啲穩定嗰啲卡通人物帽先。 係，咁樣倒翻出嚟就有隻超人喺度。 冇錯啦。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就4月22号啊，中国同 Kitty， 听日就4月23号，23号就系世界阅读日，原来系咁啊！两位有冇即系睇下书啊？近排 咦，我寻日买咗本书， 叻喎、啊， 未睇 咩书嚟噶？ 系 我琴日咧。因为好攰啊个人，跟住咧就周围行啦，即系叫好攰嘅时候，原来咧系想周围荡嘅有一种感觉，咁咧就荡下咧去咗一间，其实佢本身唔系书局嚟嘅，但系佢中间有一啲书卖，咁我就买咗一本咧，又系关于啲北欧嘅嘢，可能因为太攰啦，咁啊想睇啲咧点样放松啊，即系其实嗰啲书咧好睇嘅，讲北欧嗰啲人点解咁快乐，系啦，咁我之前睇咗一个咧就系讲 因为神话多， 因为神话多， 唔系神话， 其实因为佢哋即系天气。坏咧，佢哋要即系令到自己更加强大啊，所以就我就谂住睇下，譬如瑞典啊，其他地方有啲咩方法，啲人系会即系觉得自己会 relax 啲嘅咁样。 中国有冇睇啊？ 我上前个礼拜买咗本书，我未睇添，都系即系提一提，我都真系要睇，买一本哲学书。 哲学书系咪？哦，会唔会系呢几本咧？睇下可唔可以扣到个题？嗱，话说系咁嘅，香港公共图书馆咧就推出啦馆长精选嘅60本电子书，咁咧明天咧就可以借阅啦吓，咁啊当中包括乜嘢咧？咁啊馆长推介咧，好似都系啲 power pick 咁样，即系大家觉得第一本都系关哲学事，哲学大爆炸啦，咁啊亦都有啲心灵成长嘅读物啊，包括咧陪伴是世上最奢侈的礼物。喂，我想睇喎呢本书，单单 呢啲名啊，系啊，陪伴是咩啊？最佳的礼物啊， 最奢侈 的礼物。 街都唔夠，最 奢 侈 啊！ 即係講啲小朋友應該講係咪？ 心靈成長啦，即係依家都成日都咁樣講啦，即係嗰個人肯抌時間喺你身上咧，絕對係一種愛嘅表現啦，咁樣咁啊， 好相信。 跟住咧到戀愛嘅繪本喎， 好 啊，哇！呢個長啊！ 廿幾隻字嘅個書名，大家唔好咁聞得唔得？聞到成廿一字，讀咯開始。謝謝你把我當公主，冒號、嗯、我是公主命，感嘆號不是公主病，感嘆號。 哦。咁即係佢绘本嚟㗎喎，即係佢係公仔嚟㗎喎。係 啦係啦係啦。嗱呢啲呢电子书呢其实係免费借阅啦、 嗯、 免费你撳入去呢个香港公共图书馆有条超连结嘅。跟住你撳入去就可以睇曬呢啲書嘅，咁樣咁可以睇睇。嗱、嗯，有一本咧就好啱疫情去睇嘅《運動手記》嗯、跑步時逗號，我孤獨但不寂寞咁樣咯。 點解咧？因為好多人陪你一齊跑，一齊跑咁。 係啊，可能係文本之中有啲嘢陪伴咁樣咯、嗯。因為其實跑步好孤獨， 我都覺 得知道好鬼悶咁樣。咁但係就點樣孤獨但不寂寞咧？咁樣， 嗯、 即係會唔會係文字堆砌嘅一種詩情畫意喺當中？ 所以係人生嘅反映啊嘛。 是 人生都係孤獨，但係唔可以寂寞。係 啦係啦， 因為你都係個個體噶嘛，個體就係孤獨噶啦。 好哲學啊！ 咁即係接受你嘅孤獨咯。 係啊，又嚟嗰啲寂寞， 又嚟嗰啲超逆尼采嗰啲又出嚟咁啦，系嘛？好啦，跟住呢个犀利，打工仔秘笈啊，叫打工秘史、啊、有一本咁样。咁、嗯、当然馆长推介得咧，全部都有晒认可啦。 喂，真系全方位、 啊，系啊， 样样 每个界 别都有、啊， 冇。金融书冇，唔系金融嗰啲书，系投资书， 唔系射雕英雄传啊， 可能馆长冇研究啫，系啦，所以冇推介。 要研究佢，不过即系今次咧呢个馆长精选六十本电子书咧，涵盖嘅范畴咧包括家庭啦、 嗯、 爱情啦、个人成长啦、工作啦、绘本啦、哲学啦、创意七个生活嘅主题嘅，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啦。咁你一定会话，点解四月廿三号系世界阅读日？嗯、知唔知点解？ 咪求其定一日嘅啫，唔系咩？ 梗系唔 系？嗰日未有节日，所以就拣嗰 日。 日 都有一日嘅， 系咯？ 系咩日咧？ 系啦， 系点解啊？ 四月廿三号系因为咧，好多知名嘅文学家咧，都喺嗰日出世，或者系喺嗰日逝世嘅、哦嗯，包括乜嘢咧？莎士比亚啦，咁、嗯、啊呢个就呢个塞凡提斯啦，等等啦，嗱我唔做一个啦、 嗯， 因为你 唔识啦 ，feel 到你之后， 喂咬牛底啊， 系啊系啊，我见到你去啊， 唔识咧不是罪，无知不是罪，唔追求知识咧。先係一個罪， 即 係你應該要不斷咁樣去追求噶嘛，知識嘅領域。所以咧，呢六十本咧，呢個館長推介，大家可以去立下去睇下佢咯。 即係睇睇書啊，睇書可以幫你解決好多問題嘅。其實 係啊，同埋最好係咩啊？唔使還啊嘛，呢書 電子書， 即係就唔會過期啊。啊，唔驚話過期罰款。 我未知未租過電子書， 我都未啊。 一陣幫你搞搞佢。 好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当我接近，拿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